Podcast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一艘美军舰艇在阿联酋迪拜附近海域向一艘小艇开火，造成一名渔民死亡，三个人重伤。这艘燃料补给舰属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舰队网站消息说，舰上的保安人员在迪拜西南部附近海域发现一艘小船快速向补给舰移动，在多次使用非致命方式的警告无效之后，就用重型机关枪开火。阿联酋方面表示，小艇是一艘渔船，死伤者都是印度人，正调查事件。世贸裁定，中国要求境内所有以人民币交易的支付卡要有银联的标志，是歧视外国供应商，违反入世时的承诺。美国欢迎裁决，白宫形容是美国的胜利，显示美方决心跟进中方扭曲全球贸易规则的做法。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说，裁决容许美国公司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与中国银联公司竞争。中国商务部就说，世贸专家组的报告结果比预期好，但中方对部分裁决有保留，又指会认真评估报告，并按照世贸程序解决争端，妥善做好后续工作。美股下跌，美国上月零售销售下跌，市场担心美国前景。市场担心美国的经济前景，但花旗集团业绩较预期好，股价上升限制大市的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27点，下跌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6点，跌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3点，微跌3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股市都下跌，德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请注意雷暴警告现正生效。这些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12点，逢搭正及搭半播出。 Now 新闻台是本台的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欧美市场疲弱，出口受拖累，香港公司怎样可以逆境自强呢？由7月23日开始，一连五个星期一，潘碧云请来贸发局专家，教中小企利用崭新的推广渠道，有效运用资源，突围而出。记得收听星期一下午4点到5点 ,DBC 三台数码大钱台，中小企市场推广秘笈，是由香港贸发局带给你。 王伟文的前因后果。 本节目内容纯属个人意见。 当各国运动员整装待发，准备去伦敦参加4年1度比赛的时候，美国国会有议员发现，原来美国建议那套奥运制服由帽至鞋每一件衣物都是中国制造的。他认为有辱国体，建议烧晒所有制服，由美国自己的工人重新缝制。可见大选在即，民粹是无国界的。改革开放30年，大陆因为人口多、工资低、没有严苛的环保法例、没有保障工人权利的各级工会，所以很快就成为了世界工厂了。今日无论身处任何地方，着的用的基本上都是中国制造。美国一位女记者用一年时间尝试为他们一家三口在美国不用大陆货看看有什么困难，写成一本畅销书《没有中国制造的一年》，发现今日在美国生活，无论衣食住行，由窗帘床单到小朋友买玩具到学校交换礼物，不买中国制造的货品就好像返回原始社会，根本寸步难行。这个现象令到中国人抬起头引以为荣吗？没有， 绝对冇。当我哋把玩手上 iPhone 嘅时候，心中只系赞叹美国苹果嘅科技同设计巧夺天工。Steve Jobs 嘅人生如流星，光芒而短暂。我哋唔欣赏台湾商人郭台铭嘅奴隶管理，亦冇联想到大陆同胞民工仍然处身于欧洲工业革命时期嘅黑暗岁月。今日令中国人骄傲嘅只有李旺洋呢啲赤手空拳不畏暴政嘅烈士。推行国情教育，提升民族认同，方言巧语有乜用呢？即使留得以前例如满江湖，又点及得傲干旗之斗相说呢？ 本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依一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咧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经涵、林旭华。 早晨，早晨， 早晨， 7:36啊！直播室咧就有 Q 仔，我哋大前台嘅。啊，台主咁又有阿林旭华、林伯嘅， 啊啲听到真系好嘢喎！两分钟前已经可以咧知道你嘅直播室有咩人，我怀疑系咪一路有啲秘密嘅？ 系唔系啦？呢啲系熟客嚟嘅，呢啲系阿林旭华大惊小怪，即系你唔知道有熟客嘅啊！即系如果唔系你两个喺度先出奇啊嘛， 系嘛？好啦，咁寻日嘅议会出唔出奇咧 冇嘢，早預咗㗎啦。 都係最沉悶嘅行政長官答問大會啦。我依家發覺做特首其實好似易啊， 好易係嘛？ 嗱，即係有五個條件得， 可以霸佔空間啊。 第一要識講大話，第二面皮厚，第三就係 識派錢。 廣東廣西，啲人嚟問東，你又答西啊？第四識派錢。咁至於第五咧，咁梗要有中央撐咪得咯。 哦， 咪搞掂。即係派錢，我幾時都支持嘅、不過即係啊，即係老生常談。钱可以解决的问题呢就不是问题。咁究竟梁振英啊即係破旧立新啊嗱嗱臨将琴日嗰个咁嘅答问大会变咗一个施政小型施政报告啊其实就 PM 咗自己嘅施政报告嘅。 咁十月即係冇料到㗎喇又。 咁又派多啲囉。即係香港大把钱係咪有咩唔派得先得㗎。不过问题派咗钱系咪就表示佢甩身呢咁梗系唔系啦。即係我哋都成日讲嘅等于以前我哋去攞奶粉而家你要食嗰啲蛇斋咩蛇斋饼毒啊。 饼种。 饼毒种啦我成日觉得蛇斋饼毒呢顺口啲。 种字嚟 喎。佢毒字好上顺口啲啦。蛇斋饼毒。你再读蛇斋饼种嗰啲毒字。嗌得响， 冇乜心啊！即系 派毒品啊，唔得， 都饱嘅，即系边个派都好啦，系咪？ 即系边个派都要攞噶啦。不过问题咧就 cheap 啲，因为点解咧？要有呢、這个啊审查，即系点样要审查咧？即系如果你嘅资产入息嘅限制，单身嘅月入唔可以多过6600蚊，资产又唔可以多过186000蚊。嗱，你话收入多过6600蚊。如果一个单身的人6600蚊够不够住呢 ?Q 仔。够不够一个老人家即是单身的长者 ,6600蚊可不可以生活得 如果你有公屋就 OK 的。如果没有公屋就不得了。 没咩 有公屋就 OK 的。 有公屋就交租的嘛。 交租 都交2000多蚊的嘛。9000多蚊。 1000蚊到啫。 咁有5000蚊。 如果你出嚟租梗系唔得啦租劏房都3000-4000蚊。 要好悭。 咁你要冇病冇痛喎、啊。唔使买药喎、啊。 有医疗券嘛而家。 医疗券1000蚊嘅1000蚊够睇几次啊咪顶笼俾你睇5次连埋攞药。咁问题呢你嘅资产又唔可以多过18万6啦如果你唔系住喺公屋自己有层烂鬼唐楼嘅。 咁你嘅资产多过180,000+嘅，你又唔使攞噶咯。 你用个 honor system 啊嘛，你自己报啫嘛。 咁都唔得嘅，咁你即系佢有个限制就限制 啊， 唔系 啊，我惊好多人学咗梁振英啊。 哦，即系呃得就呃。 唔系今日阿陶杰就咁写啦，喺广播就咁写啦。即系个个都效法呢、這个，唔系到时嚟讲，你又可以学啲语言。 嗱，如果两公婆嘅咧嘅长者嘅咧，月入就唔可以多过10,520元，资产唔可以多过281,000元。嗱、 嗯， 我对嗰个入息咧，我就唔系好大质疑嘅。 嗯， 啊，即系始终政府用都系用公帑，都要用得其所啊。嗯、但系资产嗰度咧，我就唔系好同意嘅、嗯。即系你都要预咗有人有层楼。嗱、嗯，我哋成日拗嘅，有人有层楼。佢嗰层楼我哋自己住嘅，啊咁啊肯定多过280,000，肯定多过180,000，咁、嗯、你就唔可以攞噶咯。 嗯， 啊咁所以咧系有 即系层楼 系有资产审查嘅、哦。另外一样嘢咧，佢话咧就十月开始排，但系十月攞唔到钱嘅，但系佢咧就有个追溯期。咁即系话咧嗱，搞得嚟咧十月立法会开会。咁你要立法噶嘛？又要去财委会噶嘛？ 佢争取开一个特别嘅财委会。 唔系要立法噶，佢唔知道要立法噶。 哦 okay、 喂，要立法。 佢谂住用个压力俾啲即系议员。 财委会冇问题，即系点都搞几个月噶啦。我琴日同阿富都计过咧、 嗯， 即系到全部好顺利咁通过，冇、嗯、其他议案。譬如佢推23条咁啊，过唔到噶啦。咁、嗯、人哋要拉布噶嘛？嗱，譬如佢又攞翻嗰个5C14局出嚟咧，又未必通过噶。 嗯 啊、不过到时佢就会俾压力啲议员噶啦，就点咧？就话因为你啲有拉布，即系可能系一个买卖嚟噶啦，好、嗯、多人睇唔穿呢样嘢，你明唔明啊？梁振英系好叻噶，玩呢啲嘢。嗱、哦，点样样咧？佢到时十月开个新一届立法会咧，就攞5C14局出嚟，就排第一。 嗯， 跟住呢个生果金咧， 就排第二。 唔系排第二啊，可能排到4、5、6啊。咁、哦、你啲有咧，你立法会员咧，嗱，你识 做啦， 过呢、這个。你唔过呢个5C14局咧，就永远去唔到生果金嘅。嗱、嗯，不过一样嘢话俾老人家听，因为有追溯期嘅，几时过咧？十月开始俾嘅，除非你真系挺唔切攞钱嘅。 好多老人家就挺唔切啊，大佬。 系啊， 真系 喺电视新闻访问嘅时候，阿伯话咧，喂，我逐日逐日计计噶。 所以佢摆明咧就玩嘢噶啦。到时咧嗱，咁仲有一样嘢，十月立法会选咗出嚟咧。咁一个新嘅一届立法会咧，嗰啲保皇党咧就会肆无忌惮嘅，因为冇选举压力咧，就会完全保皇噶啦、嗯，啊， 即系你意思个变脸， 梗系变啦。嗱、嗯，选举嘅时候， 选到 嗱好简单噶，嗱、可能佢又要限制拉布啊，限制发言啊，乜、都得噶嘛，人多黑人少有咩所谓？诶、唔好讲咁多，做咩举手咪得咯？嗱、所以话俾你听咧。在选举的时候呢真的要认清这些所谓保皇党的口面。嗯、今届的立法会选举跟我当年选立法会2004年的口号应该是一样的，就是踢走保皇党、 嗯 啊、踢走梁粉。昨天梁振英呢就被詹培忠质去呢，你又说大和解，那你今次立法会选举你又有个梁营，那梁振英呢就说没有的，车大炮。为什么车大炮呢？你睇下今次落区去匀全香港18区，边啲人保住佢嘅？边啲人跟住佢尾嘅？啊，喂，唔系又系帮啲人拉票？咁嗰啲唔系梁营？ 工联会啊，民建联咯，佢唔会。 咁啊，仲有好似啊， 新民党啊， 仲有谢伟俊啊， 系 谢伟俊无啦啦喺九龙东嗰时咧，黄大仙嗰时跟住佢尾嘅。嗱、佢唔系嗱，呢啲咪就叫梁营咯。佢话冇梁营咧就呃你嘅，又系擘大只眼车大炮。喂！今日有个网友咧就阿 Denise 咧就摆咗张相咧，上去呢个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就讲阿伯菲特噏咗个名言系咩咧 ？Honesty is a very expensive gift. Do not expect it from a cheap guy. Cheap people， 我改嘅。喂，伯菲特好嘢啊！佢诚实咧系一个好昂贵嘅礼物嚟噶。你唔好諗住啲 cheap 人会送俾你。即係话俾你听呢，梁振英可以琴日喺呢个答问大会啊用咗我哋公帑70多亿嚟冚嗰啲大炮。嗱、 啊、 我哋第一好简单嘅，我哋唔係乜嘢反对嘅。我哋支持佢派钱嘅。 嗯。 不然佢派得唔够啫。啊永远都系呢个原则嘅。唔够快就唔好理啦，总之要派。嗯、要派够。啊派得匀。啊，公道。 其实大芬要拆个招都好易拆嘅啫，因为到时如果我泛民咧，我就会动议就优先处理呢啲即系派老人金咯。 唔得噶， 啊，政府由政府决定 的，排咗罪噶嘛。 咁、啊、跟住仲有、啊，你去到立法会咧、嗯，啊，你去到立法会咧，就仲有一样嘢咧，你派啲钱咧，嗱、啊，就要睇下你有几多票，你知唔知啊？不可能啊 ，Q 仔嗰样得噶。不过我哋而家就喺旁边咧，揾到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忠啊。早晨，局长。 早晨，局长。 早晨 。喂，局长。 早晨，主持两位。 系。 早晨，局长，听唔听到啊？ 听到。 我郑经翰啊，我哋咪直播室入边嘅有阿林旭华同埋阿 周周粉， 系。你好啊，我哋都系想讲讲个生果金嗰样嘢嘅啫。 系。 咁而家咧就琴日特首就去个答问大会嗰度就抢先公布咗啦，我哋就欢迎嘅，有钱派梗系好啦。但都系要有一个入息审查嘅，咪都会根据而家个70岁以下诶、提早申请攞呢个生果金嘅限制差唔多，应该系咪啊？ 冇错，系插手，但系嗰个尺度系一样 嘅。直情一样添、嗯，即系单身就唔可以入息多过6600蚊，资产唔可以多过186000嗰、那个。 冇错，冇错。嗱，我哋讲紧咧，大班我哋讲紧用翻一个宽松嘅尺度。呢、這个65至69岁呢个生果金嘅申请咧，已经行咗好多年噶啦。咁亦都係講受到 持之有行啦， 即係持之啲係行之有效，可以咁講，係咪？咁我哋今次咧採取一個真係寬鬆，係利民便民，係明白長者嗰個心願，希望早啲可以攞到呢個特惠嘅生果金。我哋而家定咗名咧，叫做長者生活津貼。點解改定名有需要咧？一個政策嘅定位嚟嘅，因為咧。點解有一個所謂嘅特惠生果金出嚟呢？因為咧有好多長者咧，佢哋都清貧長者，生活咧覺得困難，佢就話咧就冇可能咧就係靠嗰個生果金係生活有困難啦。咁然後咧佢就話申請綜援我又有困難，有啲人唔想申請綜援嘅，或者佢個經濟環境未去到綜援嗰個階段咧，咁所以覺得咧有需要咧，我哋咧。是就提供一個新的一個暫新的理念咧，就是叫做長者生活津貼。咁所以今次這個呢個正正就回應翻社會的訴求，亦都履行翻梁振英先生咧喺競選時候的承諾。這個承諾就是話咧，係喺現行嗰個生果金基礎上面咧，設立多一個咧特惠的津貼。目的咧正正就個解釋咧，同埋咧佢話一定要經過一個簡單的資產同埋入息嘅申報。點解我哋有咁樣嘅需求呢？我哋唔係話刁難啲長者，大家要明白我哋出發點呢，因為呢我哋希望一個持續嘅，係一個有聚焦喺嗰啲清貧真係要幫嗰啲長者嗰度，同埋呢有限嘅政府資源呢，我哋希望能夠投放喺嗰啲真係需要嘅大量嘅組群嗰度，所以我哋有需要定一個所謂嘅申報，就係咁解啦。 局長，我哋支持嘅，不過有一樣嘢呢，就即係如果70歲以上嗰啲呢，係仍然可以攞返現行嘅生果金㗎嘛。 冇错，绝对冇。 咁但系如果想转咧，嗱，转咗呢个叫咩金啊？呢、這个叫 长者生活津贴， 系啦，长者生活津贴佢都可以申请嘅。 冇错啦，佢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就系如果佢自己觉得系喺就经济环境冇问题嘅，首先咧，生果金1090蚊咧，而家呢个咧70岁以上咧系完全系维持不变，即系话你唔使申报任何嘢。 即系我都可以去攞啦，到时 绝对冇问题嘅，呢个系冇影响嘅。但系我哋咧话咧，我哋希望咧就睇即系明白到，希望关心多啲有需要经济有需要嘅长者。 阿局长想问下你啊，住喺屋企都得噶嘛？呢啲 冇问题嘅，绝对冇问题。 嗱，有一样嘢你会唔会考虑一下关于个资产嗰度咧？我入息嗰度我谂6600啊，10520就 couple， 冇错， 即系 couple 啦，即系有配偶嗰啲啦。两公婆嗰啲就冇问题嘅，我觉得。咁两公婆都可以一齐攞噶咯，即系一人攞2200噶啦，系嘛？ 如果系冇错啦，如果系两公婆咧，一对夫妇，当然佢系长者啦，合资格啦。咁就我哋嘅资产上限咧，就即系夫妇嚟讲系 28000 1000蚊、嗯，入息咧就系10520蚊。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查实中间有好多嘢落嚟，你话嗰、那个入息咧，都唔包括啲仔女嗰啲孝敬长辈啲， 系啦，俾 cash 唔使啦， 俾啊嗰啲嗰个零用钱，我哋完全唔。 咁仲可唔可以报税咧？嗰啲话养老豆老母嗰啲可唔可以扣税咧？又 唔系佢扣税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 另一回事。但系我哋我做呢个做法咧，查实行咗好多年咧，都系冇问题，因为65至69岁嗰啲已经唔系第一次做噶啦。我哋所以我哋个尺度咧完全不变。 嗱，但系有一个问题咧，嗱，譬如两公婆啦，或者一个单身长者啦，住喺自己间屋度嘅、一层好细嘅2-300 旧嘅唐楼啊， 唐楼咁、但系佢嗰个你知而家楼贵噶啦，你就200-300尺好嘅。唐楼啊，或者买咗间劏房啦，啊，咁都贵过186000噶，咁佢就冇资格攞噶咯。你有冇考虑呢一点咧？唔系，我就想问啊，系直接。 嗱，我哋有一个豁免咧，呢、這个暂时我哋都系宽松，就系咁解。如果佢个物业咧，佢 佢係自己住嘅，自住物業強調話自住物業，即係我哋住嘅咧，幾多錢我哋都唔計。 我即係住係住到一千萬嘅單位都唔計。 冇錯，我係唔計嘅，因為佢自己攞嚟住。但如果我哋收租咧、分租咧， 林旭華你攞得啦你。 但係如果佢個自住物業咧有啲地方分租咧，嗰啲租金咧，嗰啲淨收入就要計啦。 咁樣計咧，梗係呢個公道嘅公道。 但係佢自己住嘅，佢就唐樓好，就普通嘅樓嘅民房好咧，佢自己攞嚟住嘅咧，係一定我哋係唔夠。 局長啊！想问一问你啊，你估最快几时可以喺立法会通过？因为都要立法噶，唔系净系去财委会。 唔使立法噶，唔使立法。 我哋唔使立法，只要你哋攞到钱就得噶啦。 因为咧，社会保障制度咧，全部都系行政嘅措施嚟嘅。 嗯， 系唔需要法律。 咦？咁点解早前报道你讲就话要出年先至搞得掂，而家特首就话十月就可以搞得掂？ 我出年搞得掂咧，个理由就好简单啦。我哋讲紧都系个程序同埋嗰个成个流程啊。 嗯。 因为我当我个几日之前讲嘅时候咧，我好清楚讲咧，我就话咧。根據正常那個時間表咧，我哋十一月咧就去財委會，即係你都因到咧去選舉完九月九個立法會開會，跟住就開羅之後咧，通常財委會一般嚟講十一月舉行噶嘛。咁我哋咧跟翻住個程序咧去咧，就估計如果十一月我哋財委會新咗撥款咧，我就全部啟動咧，我就已經係壓縮曬啲時間，爭分奪秒，社會福利處同事各局同事全面配合，我哋真係乜都 做。即係特事特辦而家。 咁我哋咧就我哋當時講咧就要係最早都要咧。是今年年底前落实是有困难，我是很坦白的，即是我阻不阻不到。 即是你这个正常程序。 但是是啦，但是现在我们呢就是将压缩到呢就是真是特事特办。 即是要特首出声先得的。 不是特事特办，最重要就是呢我们即是一直都要有一样东西，我们呢就是一定要呢是立法会那边呢是同意。我哋开一个特别嘅财委会，因为咧呢个系唔系一个惯常做法。 咁医疗券嗰度又需唔需要去财委会嘅？ 医疗券嗰边咧就系阿高永文医生嗰边嘅，佢哋嗰边咧就有个例，就即系有个程序，佢哋一月一号做嘅，所以咧佢嗰个咧就 嗰个迟啲嘅。 系啦，佢嗰个咧有个程序，因为佢唔系我哋，佢唔系新嘢嚟啊嘛，佢系加码啫嘛。但我呢个系崭新嘅大班，你明白嘅话，我哋呢个咧系完全系一个新。 即系直情就话唔系叫做生果金啦。 唔系噶啦，嗱，我哋而家同 所以咧就可以快啲啦。 系啦， 长者生活津贴， 我哋系脱钩噶啦。点解咧？将来生果金咧好简单，生果金将来咧就七十岁以上咧，全部都系一个敬老金嚟啦。 哦，即系七十岁以前攞生果金就冇咗噶啦。 嗰、那个咧已经俾呢个长者生活 就 replace 咗啦， 即系65、69岁咧，我哋攞翻个尺度啊嘛，攞翻个生果金就即系话65、69岁嗰啲需要啊，经济需要咧，我哋就自动咧佢就即系过渡。 咁聪明嘅嘢系咪你谂出嚟嘅咧？ 咁讲冇，大家即系我哋都系急民之所急嘅大班，你要明咧。即系我哋呢件事咧都知道，社会人士咧个个都希望能够尽早做到。你谂下，我琴日都讲记者会，我哋6月18号咧，国务院先至正式系任命我哋。我哋琴日7月16号已经推出一个咁呢、這个对香港将来嗰个系养老啊，同埋退休保障一个重要嘅一个里程碑。 局长啊，如果即系你如果早啲由你讲出嚟，你咪攞晒啲掌声咯。 大家一个 不你让俾阿特首啦，咁啊应该系嘅。 我哋 高盖主就唔系几好。 大班我哋系集体，我哋集体 集体负责， 集体负责同埋系一个集思。 不过而家唔好成日讲集体负责，集体负责冇咩着数。 唔系要大家负责埋死， 帮到啲长者最紧要。 好啦，多谢你啊，局长大人啦， 多 谢晒， 多谢晒，局长。 局长赶住走呀，8点我哋要上台，8点半咧就要去呢个。啊，香港 咁澄清咗都系件好事嚟嘅， 要做路演啊！ 点解你以后咧就变你65岁至69岁咧？一开始一申请就已经可以系，即系如果符合条件就已经可以攞到个叫做长者生活。 嗱，赞言啦，梁振英嘅或者呢个所谓集体负责嘅政府之后咧，都系要闹噶啦，冇得唔闹，因为琴日嘅表现系非常之差劲。因为点解咧？ 都唔系答问大会嚟， 唔系啊， 有问冇答， 都唔系呢个问题啊，都系 飞咗答， 都系喺度车大炮。嗱，点解令人非常气愤嘅？本来唔闹佢嘅，已经你攞70几亿出嚟益下啲老人家，我哋理应拍烂手掌嘅，即系我哋就啊 DBC 又好， 拍掌啦，唔好拍台啊， 我自己又好啊，即系总之派钱俾弱势社群咧，啊有咩政策啊？利民嘅啊，益到啲市民嘅，我就一定支持嘅。呢个我原则，唔系呢个我原则嚟，我唔理你系边个。OK， 嗱，但系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咧，琴日佢嘅讲翻佢嗰个诚信嘅问题，佢就话因为司法程序， 嗯， 所谓嘅司法程序咧，佢唔系讲转检噶， 我知， 系讲紧何俊仁告紧佢， 系啊，嗱，唔关事嘅，好似 嗱两样嘢咧系两件事，一个系讲你诚信，讲你司法嘅，讲你呢个转检嘅诚信问题。一个呢就讲緊你喺选举嘅时候啊，而家你嘅对手 就应该因为你作出失实声明，所以要求推翻个选举卷土重来。嗱，如果佢真系好似佢琴日嗰种表现，对司法咁执着，咁尊重嘅话咧，佢就应该自己停职嘅，啱唔啱啊？咁你尊重司法啊嘛？嗱，呢个第一点。嗱，呢个又系搵嚟噏啦，即系佢就拿住司法嘅幌子，就爱嚟咧避开答呢个串件嘅诚信问题， 进入司法 系咩嘅问题？咁同呢个都冇关系嘅。啊，何法兰只系问 一样话一样啦， 有冇打电话俾佢？ 呢个一样话一样，咁快跳到喺我哋逐样数啊嘛，大佬啊，咁快去到戏玉嘅，嗰只系戏玉啊！我一讲紧呢啲系开场嘅咋，即系好似你睇 James Bond 咁个片头嚟嘅啫，呢个系。好啦，跟住郑家富阿富哥，叫声阿哥啦。呢条友甩牙，琴日我都话咗佢。佢一个无端，佢就话问呢个梁振英花槽啊。咁当然梁振英就即刻捉自杀。嗱，呢个人即系真系咧， 正面反应好快， 蛊惑到咧，即系你明明系奸到出汁，佢就即刻话我冇花槽。喂，大佬系人都知讲咩，崩口人忌崩口碗啊，系人都知讲咩嘅，即系有个人。啊！即系我哋有个女同事，好鬼靓嘅，啊，庄思敏，每日都染个头发咧，日日唔同色嘅，日日新款嘅，因为我哋日一见到佢噶啦，但系第一个礼拜起码见两三次啦。今日蓝色，听日绿色，咁我哋今日问，喂，你个绿色头好靓啊？佢跟住话我呢个蓝色嚟嘅，喂，唔使讲，我哋讲紧呢个五颜六色嘅头咯，即系话呢个咁啊，梁振英咧， 佢讲个花棒，佢讲 就即系话我冇啊。我冇花槽，唔知你噏乜？喂，人哋就系问你花盘，点解唔可以老老实实？嗱，你可以 witty 啲，你想玩嘢好容易。阿富哥，花槽我就冇串结，花盘我就有。咁佢系咪会攞到啲掌声咧？反而就唔系， 即系啲幽默感啊！ 我冇花槽。嗱，好啦，咁啊，到阿 Q 仔讲个戏玉啦，你讲啦。 个戏玉就何实仁问佢咧，即系嗰个午夜凶铃啊嘛。即系佢有冇打电话，即系俾阿呢个明报嘅总编辑阿刘俊图，咁佢都唔答嘅啫，有同埋冇啫嘛。 唔系啊， 纪元公已经系，因为嚟讲系个细章嚟嘅，因为如果唔系的话咧，讲大话嗰个就系刘俊图噶啦。 唔系呢个问题啊，个问题就系呢个人咧，我唔系我都唔理啊。刘俊图系细章唔细章，细章都可以车大炮噶， 即系刘唔系车大炮要负责任 嘅。唔紧要啊，即系世界乜人都有，特首都可以车大炮，点解明报总编辑唔可以车大炮啫？ 咁系 咁刘俊图系咩人啫？咩东西啫？又系人，即系都系人，你明唔明啊？嗱，个问题就系话，喂，好简单一个问题，就问你，你有冇？边个打电话就系、是、你同刘俊图嗱，第一刘俊图客观事实摆喺台面，你同刘俊图系通过电话嘅。好啦，何秀兰问个问题好简单嘅，边个打俾边个？嗱，佢好叻噶，点解佢叻咧？嗱，我话俾梁振英就系天下无敌嘅呢样嘢，因为你睇到刘俊图嘅细章就话，当日刘俊图匿埋喺厕所做嘢。咁啊，有个电话。打嚟咧就有个来电显示佢唔熟悉嘅，佢唔系好熟个电话，即系唔系 Q 仔，唔系咁佢就自己打翻俾梁振英啊，咁啊打翻个电话，来电显示个电话，点知听电话的人咧，好在佢着翻衫啊，咁啊吓咗一跳啦，系特首梁振英，不过可能佢两个好熟嘅， 嗰啲唔系咩嘅，佢唔系用紧呢个 3G 电话睇到嘅，大家 唔系，系佢两个好熟嘅，即系佢唔会喂，如果一般市民有人打电话嚟，我系特首梁振英，你可能话开玩笑咩？你呃阿叔啊咁，但系对佢嚟讲一啲都唔惊出奇，因为明报嘅总编辑尤其是刘俊图咧， 都入幕之宾嚟啦， 直情系佢来往嗰啲来往啲人咧，都系唔简单嘅人噶啦。 其实都有少少讲大话，点会唔认得个电话？ 佢用另外一个电话打， 即系大班你打电话俾我睇， 好多个电话噶，唔系啊，你又唔知呢啲人有好多个电话噶。 佢啲通常古惑仔先用好多电话噶啫。 诶，做官都要嘅，咁有唔同嘅电话，有啲私人用嘅，有啲公事用嘅，有啲系人都知嗰个。O K， 有女朋友嘅啲。 嗱，个问题就系话， 你要快啲讲啦，我哋听新闻。 我哋可以唔播 A P I 字，我话噶 ，O K， 啊，讲完先。嗱，咁个问题就系话咧，梁振英会用乜嘢借口咧？将来你话佢车大炮啦 ，Q 仔你实会噶啦，你啲咁嘅恶人成日闹梁振英噶。 我冇啊， 佢就话喂。是当我同佢讨论串件嘅问题嘅时候，是刘俊图打俾我㗎嘛。嗱呢个唔系就系佢嗰种说话嘅艺术。 是啊。 咁啊，事实上又系佢打俾佢。 又啱嘅喎，你又你又真系吹佢唔着。 电话嗰等电话咧， 好明将来嗰、那个嗰、那个系律师会咁样引导佢答问题噶，系。 唔系你冇冇问？唔系你琴日何秀兰问得唔好啊嘛，因为。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台北，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本台节目上强调，新设的2200元长者生活津贴当中的审查制度宽松。张建宗表示，有关津贴的资产申报以及入息审查与现时65至69岁高龄津贴的审查尺度一致。当局目标是以有限的资源去帮助最多有需要、有生活困难的清贫长者。张建宗又说，做法是回应社会诉求以及达成特首梁振英的竞选承诺。新华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决定授予大将袁永哲人民军次帅的称号，与人民军前总参谋长李英浩军阶一致。北韩较早之前以健康理由解除李英浩所有职务，南韩统一部就认为事件好严重，不能够简单视作金正恩体制权力的重组，而是要显示北韩整体局势不稳定，南韩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统一部有官员说，北韩在干部有健康问题的时候，通常会在一段时间之内慢慢解除他们的职务，而非一下子解除所有职务。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已经返回开罗南部一间监狱的附属医院继续服刑。较早之前，总检察长下令鉴于穆巴拉克健康好转，将他由开罗一间军事医院送返监狱医院继续服刑。当局亦委任一个医疗小组负责他的健康状况。穆巴拉克上个月因为病情急剧恶化送入军事医院。统治埃及30年的穆巴拉克去年在人民抗议浪潮中下台，上个月被法院裁定去年下令镇压示威者的罪名成立，判处终身监禁。美股下跌，美国上月零售销售下跌，市场担心美国的经济前景，但花旗集团业绩较预期好，股价上升限制大市的跌幅。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27点，下跌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6点，跌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1353点，微跌3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股市都下跌，德国股市就微升。体育消息，瑞士网球天王费德纳重登世界排名第一，并以287周超越美国名将森柏斯，保持最长的时间一哥的纪录。费德纳以17次大满贯冠军，同时成为赢得最多大满贯锦标的球手。他下一个目标是在伦敦奥运夺金，完成金满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82%。这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B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7月17号星期二的早上啊，时间来到上昼啊8点03分。今朝早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吓。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只系去到广告牌啫。另外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唔错嘅呢分钟啊，暂时畅顺嗰只噶吓。好，西区方面啊，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睇下龙尾啊派几多先吓。见到啦，现时去到交易广场噶。咁至于九龙区方面啊，公主道过海龙尾油站，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到理工大学地盘噶，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咧，上桥位已经开始铺满一阵车啦。咁至于启德隧道过喺呢分钟啊，去到芜湖街，走去新界睇睇两条隧道啊。咁啊，狮隧出九龙，加埋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只系 收费广场车多少少啫。嗱，琴日就 CY 首次出席呢个立法会大运大会啊！哎呀，我仲以为财爷公布财政预算案添嘛，冇错，派下钱拉高自己民望。不过咁啊，呢啲系我哋公帑嚟噶。哎呀，俾你攞咗去私有化拉高民望，真系唔系好抵噶嘛。嗱，虽然老人家会多谢你，但系唔该你同老人家讲翻声唔该，同埋多谢之真啊！啊，仲有啊，迟啲财爷上场，哎呀，又唔知公布嘅时候派几多啦，期待啦，期待啦吓、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DBC 新闻早上七点至晚上十二点，冯达正及达半播出。 Now 新闻台系本台嘅合约新闻内容提供者。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佢唔敢俾你知佢吸毒，佢唔想有人知佢吸毒。无论系自己仔女，定系隔离邻舍，都要帮佢哋向毒品说不。每个人都要认清毒品嘅祸害，提高警觉，及早发现吸毒嘅问题，打嚟186186，帮下一代向毒品说不，企硬剔嘢衰硬。 伦敦运动会倒数， 香港羽毛球队将会派出一男三女出战伦敦奥运，其中只有叶佩妍有参赛奥运的经验，她将会出战女单和另外两个项目。她说今届奥运改了赛制，对香港队其实有利。另外同样以世界排名直接打入奥运的男单代表黄永琪就将会以16号种子身份出赛，他们两个连同女双的谢影雪、潘乐恩就会留港备战，去到7月23号才出发去到伦敦。我们一定要全力支持这班土生土长的香港羽毛球运动员。 康宏金融集团提提你，现在距离伦敦运动会开幕还有10日，比赛的世界理应大同，以同等专业态度为你筹划理财方案，理财理人生，康宏金融集团。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呢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点解唐英年就诚信破产，你就只是严重疏忽？刚才你所讲，你说已经立刻处理，就正正你的立刻处理呢，就给我们的感觉就是毁尸灭迹。 刚才郑家富议员那个提点呢，我是知道的，但是刚才郑家富议员提到那个花槽呢，那個表述上亦都係有啲問題嘅。喺成件事當中咧，從來冇出現過花槽依兩個字。 其實呢啲午夜空靈、深夜致電一個報館嘅總編輯係有施壓嘅效果嘅。過去幾個月見慣嘅就係你一就係推程序，而家進入司法程序；第二就係捉字室花棚花槽都攞出嚟拗一餐。 阿李旺洋就係就事冚頭也不回頭。阿梁山就是就讲咩呢，就是就是冚头也耍滑头，你点解要用话有官司起身唔讲真话？ 呢个问题呢，我系有严重疏忽，我冇隐瞒，我过去同埋今日讲嘅呢都系真话。 咁我就俾翻个人头佢啦，哥。 梁国雄议员， 人头本应 该。梁国雄议员，你唔好离开座位。梁国雄议员，你立即离开会议厅。 其实啊，长毛啲道具都系渣噶啦，如果系我咧，我会教佢嘅。佢嗰个人头咧，只要摆个波喺嗰个人头入边咧， 就可以掟到好远噶啦。OK， 不过佢咧都唔系特登， 次次都系， 佢就系佢唔系特登掟嘅。梁阿阿长毛咧做数嘅，佢真系要掟用乜嘢？ 梗掟中啦！ 你俾我咪摆个波喺入边咯，摆个胶波仔入边得啦，千祈唔好摆个足球啊篮球咧会痛噶， 系 会抌亲人噶。你话摆个胶波仔喺入边咧，就掟好远都得噶啦。啊，即系够，都系唔够呢个精密设计， 唔系，即 系 话考虑得周长啲，佢系 即 系 根本就唔想掟，佢掟落地嘅啫。长毛就做 show 嘅啫，咁啊做咗 show 就大家 happy 收货咁啊搞掂啦。嗱， 喂，大班啊，喺呢个网上咧， 菲特咧就话咧，诚实咧，唔系啲 cheap 佬可以俾你嘅。嗱，好简单嘅啫，你网上想讲咩啊？林英， 网上啊。十零分钟前啊，有人话咧，大班你真系唔记得咗啦。佢话张震岳接受你访问嘅时候嚟问过你噶嘛，请教过你啊嘛。咁特首有咩可以做啊？ 派钱咯， 系咯。咁我话而家咪依你意思去做咯。 唔系依我意思，系谂到啦。喂，狗上牙坑有条路。喂，问题就系话 cheap 佬就系 cheap 佬，大炮精就大炮精。 系 嗱，好简单嘅啫。你真系。佢真系取巧，我即系啲市民系唔中意，系唔舒服，就有个特首唔系蛊惑嘅，你明唔明啊？咁人哋讲花槽，你知啊？郑家富讲花槽，大家都明啦。崩口人忌崩口碗，咪讲你屋企个花棚咯。咁使乜又话花槽？我又唔知系乜。讲到打电话， 但系照佢喺律师嗰讲嘅嘢，佢话僭建物。 佢又唔系僭建物嚟嘅，香港冇一样嘢叫僭建物。 我又冇违章建筑， 系违章建筑叫 UBW 啊，unauthorized building work 啊 UBW 啊。喂，嗱个问题就系话，人哋问你花槽，你明知人哋讲花棚。你又要捉自殺，你即系你同佢讲嘢好，好辛苦噶。 系 你嗱，你话我 会定会唔会？佢系意思系话郑家富员，我好细心听紧你讲嘢。 多余啦，佢唔照答你咯，讲咩啫？佢真系知，系人都知我乜噶啦。林旭华啊，即系你明唔明？如果讲你啲嘢，我一讲你就知我讲乜噶啦。你如果有做过冇做过？喂，琴日我喺九龙塘见到你 啊。 都冇啊，冇九龙塘啦，嗰度有一村嚟啫嘛。 嗰度地铁站咗个地方。 我讲你去边嘅，你明知我讲紧你去边噶嘛，林一华。 系 啊， 咁我翻屋企人都经过嗰度。 你唔需要拗㗎嘛，讲到打电话又系，成日拗啲嘢，我点解话啊何秀兰唔识问嘢咧？你应该跟进嘅问题就话嗱、喂。是啊，刘俊图打完俾你，然后你又打返俾刘俊图，咁我而家想问你，你有冇打个电话俾刘俊图即係咁多啦。 是 啊，你明唔明佢都唔答㗎。佢而家走出嚟话咩呢？佢而家话呢，因为呢个电话呢引起好多版本。啊，即係打一个电话都要返去研究。啊，而家最好笑一样嘢呢，佢间屋仲好笑，琴日喺答问大会度又系笑坏人㗎。唔系笑坏人啊，系令你喊 教坏人啊， 咪喊噶，你会你有个咁嘅特首，你真系会喊噶，你会嬲到喊噶。佢话我已经揾咗一队专业嘅团队去屋企处理，呢个寸剑啊，睇下有几多寸剑。喂，乜嘢都揾啲专业人士出嚟啊啊！呢、這个啊，长毛问得啱啊，你成日话专业人士咁有名噶嘛， 得噶吓， 有姓噶嘛。嗱，第一呢样嘢，第二个问题，喂，寸剑都好简单嘅咋。你间屋有咩寸剑？攞张图一睇咪知啦，唔使识嘢噶。仲有一样嘢，梁振英又唔记得自己系一个测计师嚟噶， 测量师 有牌噶，佢、有牌噶， 上边也嚟，开晒啊， 多余啦。喂，睇下个职噶，喂， 装修老式啦， 装修老式。而家喺大学读紧书，啲后生仔又识，任何人识睇职嘅人都识睇，任何人识砌模型嘅人啊，任何人啊，只要识睇图嘅人都识。咁点解又话要搵一个团队？喂，而家你嗰度系咩啊？哇，你嗰度系咩会展啊？ 皇宫嚟噶， 你嗰度 IFC 啊？你嗰度凡尔赛宫啊？大佬，你要搵成团队去查下边度有寸剑啊？喂！咩人嚟嘅？即系话俾你听咧，香港有个人咧，有一个好中意车大炮嘅人做咗特首，呢、这个第一。第二一个人咧，系十年前啲嘢佢唔记得嘅，一个已经有开始有可能开始有脑退化症嘅人咧，做紧特首。啊，讲紧一个月前都冇嘅，边个打电话俾边个就唔记得嘅。 喂，佢系咪真系要去验下身啊？大佬，佢系咪真系有呢个早期嘅退化症啊？脑退化症啊？吓、啊，系唔系啊？大佬，我好惊嘅，知唔知啊？ 吓，但系咁样寻啲议员咧，冇一个可以好清楚问得好啲咧，包括佢话。得啦，我资料齐晒之后，我就会系公布。咁即系几时啫？点解冇人可以问呢个问题啫？几时啫？系三日之后啊，定三个钟头之后啊，定36个钟头之后啫？ 而家个问题就系你同佢讲嘢咧，你要学佢嗰种艺术 啊， 即系嗰种啊 真 假嗰、那个啊嗰、啊那个艺术，你唔识梁振英说话艺术咧，你系永远问唔到佢嘢噶。OK。啊！佢永远都有嘢答你嘅，不过答出都问非所答，跟住咧就兜一个大圈，跟住仲有一样嘢，佢谂到好清楚。有一日你捉住我话我车大炮嘅时候，我有得驳你嘅，等于曾玉成嘅电话一样。 嗯， 啊，我系有你问我有冇打电话俾曾玉成啊？话有黑材料嘛？冇。喂，曾玉成走出嚟话你打两次电话俾佢，我系有打俾佢，不过你问我系唔系打电话俾佢吓佢，我冇吓佢啊。我问候佢啫嘛。 啊，咁即系以后咧问佢嘅问题就话咧。不论内容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打过来不是 A 或者 B, 是要这样问的。 不是啊，有一天林毓华大家来试试林毓华不会做这些东西的，你太做啊，问你。 啊、 林毓华有人告诉我你跟个女人开房你即刻很快去林毓华要学梁振英就没有。人拿了相出来老婆即刻就拿、 啊、 有个记者狗仔队影了给我看的。 啊啊、 不是我开的间房是个女人开的。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滴水成河，坐苗成荫，为明日世界投资，爱在当下。 成功的投资应该将目光放远，以获取最大的回报。马会亦非常之认同这个观点，投放大量的资源在教育发展，鼓励同学好学不倦，为香港孕育无数杰出人才。而一众获颁香港赛马会奖学金的精英更加是成绩卓越，并且积极效法马会致力服务社群的精神。我就请了三位奖学金得主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司徒健同学。 拿到马会奖学金的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理想，我是很肯定地说一句，我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奏家。咁好庆幸我而家就入咗香港中乐团啦。 咁黎裕森同学你呢？ 因为有咗马会嘅 scholarship， 我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咁努力读好我嘅书，同埋去做到更多嘅社会服务。 仲有林之英同学， 我真係好多谢马会，因为如果唔系马会嘅话呢，我系冇可能识到咁多，睇到咁多，同埋得到咁多。 咁丰盛嘅教育成果，大家都可以亲身见证。 行善的信念，中福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识制的人就睡得不好了， 而且他容易猛疹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3:30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惠源堂特约赞助播出。 香港出口信用保险局为支援香港出口商，采取了多项措施，包括豁免保单年费一年，免费提供3个买家的信用评估，若资料齐全3日内完成审批100万元或以下信用限额的申请，承保港商控股50%以上的海外子公司的接单，同埋为中小企提供特别保单优惠。查询请电2732-9988。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 8:18。 哎，咁我哋又翻翻嚟我哋嘅节目。嗱，我哋喺8:00前咧就已经抢先同阿张建宗局长通过电话噶啦。张建宗今日咧就会走去 商台，而家喺商台，跟住咧八点半咧就喺港台， 嗯、 又系讲翻同一番说话，都系话咧咩话，即系急事急办， 系 咁啦，系嘛？嗱，琴日讲翻呢个， 系一个好宽松嘅一个处理方法。 讲翻答问大会啦，啊，即系有议员就问佢嘢，嗱，主要都系集中，如果想即系有机会泛民问佢咧，都系关于佢诚信问题嘅啫， 系 啊，咁亦都有讲到。啊，喂，佢系帮自己嗰个梁莹拉紧票，佢、就话唔系，佢就唔认，啊，佢话而家冇梁莹，只有香港赢、 嗯， 啊，如果国家领导人就讲话香港赢，啊，港澳版主任，啊，就话香港赢，咁其实咧就绝对有梁莹，今次立法会选举咧，梁振英咧，佢自己有佢自己嘅班底。啊！佢亦都睇到嘅，你睇到个危端嘅，就是、通过呢个十八区落区咧，边啲人黐住啲官，边啲人同佢安排见啲咩人，你已经知道嗰啲就系梁营嘅人嚟噶啦。啊，包括呢个谢伟俊在内。咁、跟住咧，佢就好叻噶啦。佢话我落区，我都有揾民主派啲朋友噶。咁、所以民主派啲朋友咧，其实就梁粉嚟嘅。喂，嗰个唔系叫梁耀忠咯。喂，梁耀忠，佢话我去街工度啊，梁耀忠咪即系冇嘢嘅，啊呢、這个世界家家有求，啊翻鬼佬话斋，你勾我背脊，我勾翻你背脊，咁、但系梁耀忠，你会睇到街工咧喺荃湾，佢哋搞嗰啲咁嘅培训咧、就会发扬光大噶啦，恭喜佢啦，即系啊梁粉忠啊，以后咧就会啊身娇肉贵啊。一登龙门升价十倍做咗梁营，即系梁振英去到边都要揾个梁粉出嚟啊做招牌，嗰、那个就叫梁耀忠。嗱、啊，你琴日睇到佢咧，去嗰个答问大会咧，就第一用咗25分钟做一个小型嘅施政报告啊，跟住喺答问题嘅时候咧就问非所答啊，就摆出一副咧好诚恳、好谦卑嘅表情。喂，你越睇越惊，佢越系咁嘅样，跟住你听到讲嘅嘢，喂， 我睇都冇人同佢数，佢讲过好多次啊，多谢啲议员嘅提点啊，包括郑家富好恶形恶相咁向佢提问，佢都话多谢你嘅提点，真系啊。 喂，直情去到嗰度咧，扮鹌鹑 啊， 不扮鹌鹑派钱，系唔系就可以啊遮掩咗佢嗰种冇诚信呢？啊，林宇华嗰70亿呢、啊老实讲系我哋出钱去请客㗎。 系啊。 啊嗰啲系公帑嚟㗎嘛，局长即系都讲咗㗎啦。公帑嚟㗎，系我哋俾钱去请客㗎。嗱、除咗派钱俾老人家之外呢，后生仔都掂呀今次。啊后生仔。 青年宿舍。 就会呢佢搵啲 NGO。啊就会起一啲呢。啊！青年宿舍嗱，咩、叫青年宿舍咧？我又讲俾大家听啦。嗱、佢一讲出嚟咧，就话全数资助呢 NGO 非政府机构兴建青年宿舍。第一轮嘅目标系提供3000个住宿嘅单位，计划咧将会包括入息同埋资产限额同埋居住嘅年期，确保呢啲宿舍咧流转使用，纾解青年人住屋需求。嗱、有边啲？啊，即系呢啲所谓 NGO 非政府嘅机构啊，已经有兴趣参与呢个计划咧，就包括青年协会，啊，东华三院女童军总会，嗱、咁呢样嘢系乜嘢东西咧？而家就未讲嘅。第一，嗱、几样嘢要问嘅，啊，青年几多岁叫青年咧？点样界定个青年咧？啊，入息系几多钱咧？啊，咁呢啲嘢咧就未有一个定案。 有，佢话单人入息上系17000蚊啊嘛， 即系搵17000蚊嘅后生仔咧。 系啊，然后仲有资产嘅上限又唔多过265000啊嘛。 咁一般嚟讲，而家后生仔咧就应该都好容易符合呢个条件噶啦、 啊。 我哋大部分 DBC 啲同事都开都可以申请噶啦。如果到时起好嗰阵时系几年后啊？ 嗯， 讲紧而家5年后啊，唔好咁开心啊。而家嗰啲青年咧，5年后可能变咗中年噶啦，即系话俾你听咧。即系而家嗰啲90后咧就有机会啦。 嗱、啊，同埋佢 90后有冇机会啊？林彪话 啊，年纪系讲啊18至35岁啊。 哦，即系80后都得。 18至35岁啊。 唔系你计翻加翻5年落去、嗯。 啊， 即系你最快都要到一七。 你减5年，即系话而家30岁嗰啲仲有可能，5年后咪35岁咯。 5年后35岁咪即系加5年咯，即系加10年啊！林彪话 啊， 你知唔知啊？你明唔明讲咩？即系而家30岁，5年后35岁，申唔申请得？ 啊。 咪过三十岁咪唔得咯？ 即系而家三十岁以下嗰啲有机 啊 ，OK 有机吓、 啊。 咁、嗱呢啲咧就但去到三十岁，你仲系单身？ 嗯，唔系咁嗱，佢又叫有夫妻嗰啲啊，夫妻呢个入息啊，同埋呢个资产咪乘以咯。 哦，咁啊，即系34000都可以申请。 系、 啊。咁咪好细嘅啫，我话俾你听系可能工厂大厦改建啊，会快啲嘅。 161-215平方尺啊嘛， 系咯，即系租间房嘅啫。 我会唔会劏房嚟嘅啫嘛？ 有冇厕所啊？ 啊，咁啊有嘅，有嘅。 冇厨房嘅，佢公用厨房嘅，即系好似英国啲宿舍咁啊。因为梁振英喺英国读书嘅咧，嗱你都你个女都去过英国啦， 系啊系。 嗱个英国有一啲宿舍咧专租俾学生嘅， 系 唔系学校宿舍嚟噶？喺 唔 同嘅区，嗱佢就咧私人。办嘅、就搵间屋咧，就搵间大厦咧，就将呢啲房咧、一层一层楼间到好似学即系大学宿舍咁。 系 啊，一层楼咧大约有好多个单位。 我哋最早期去英国嘅时候，咪住嗰啲 B&B 都系噶。你有你个房，但系你系厕所就要另外公用嘅。 嗱，佢呢个可能有埋厕所啦。咁咧即系话你有个套房，即系其实租个套房。啊， 劏房啊，套咩房啊？ 我哋以前叫套房嘅、啊，我哋个年代咁啊，套房就系套房啦。啊、即系嗰阵时租套房咩人咁啊？有啲业主 有。 嗱咁啊，套房一间个厅咧就共用嘅，可能六个单位、八个单位咧就共用一个，就等于一个 caster 一个组合。 嗯嗯嗯、 你就可以用个厅，跟住咧就有个公用嘅厨房，就每人一个橱柜，即系每人一格啊。 嗯、 即系橱柜咧就全部有锁嘅、 嗯， 一人一格。咁英国咧就最多呢啲噶啦。咁呢就大学，即系英国啲大学好多都冇宿舍嘅，亦都唔够宿舍嘅。啊，咁啲人去读书咧就要租呢啲宿舍噶啦。最近我睇到报纸咧，而家英国叻到咧，仲有呢啲宿舍卖啊， 嗯、 有人起嚟卖啊。 系 啊，卖俾你啊。所以林毓华都考虑啊，嗰时 候。我都有考虑，我成日都谂啊。 好平嘅， 因为间吓， 咁你去到英国 有永久，人哋有永久嘅业权添啊， 可以买间噶，唔系好贵嘅啫。你可以考虑。 而家喺呢个中环嘅酒店咪呢个月啊，一路都有陆续有好多楼盘啊介绍紧啊，系。 即系买翻间都几好啊，整翻间不唔方便咧，一定要套房先得。煮唔煮嘢冇所谓，我哋当佢住酒店嘅啫。 系 咁啊，纽约咧最近呢个市长阿彭博咧， 系 阿Bloomberg咧，就开始咧，因为喺曼哈顿咧又系有劏房问题。因为喺曼哈顿咧，呢、这个金融中心同香港一样噶啦、你要住喺曼哈顿咧就好贵嘅。 系， 咁而家咧佢又系整呢啲房啊， 系 200+尺， 好细啊， 300尺楼下，就而家试紧，即系有个 pilot scheme，所以全世界咧都喺度试紧呢样嘢噶啦，就唔系咩新意。咁、既然做呢啲嘢，我哋又系支持嘅。 啊，我啱啱喺新加坡翻嚟啊，新加坡亦都系。我有个外甥就系喺呢个美资银行工作，佢就系调过去嘅，佢都系买咗个咁嘅单位。佢话系啊，个个都咁细噶，系全部都系呢诶，即系啲 即系新加坡， 系新加坡吓， 香港都有啦，香港都 话行几步就翻工噶啦。 香港以前啊，不过你嗰时你唔买啊，97金融风暴啊，麦当劳道啊， 系 有个叫做龙，有个只雨露嘅咩嘅，200尺一个单位， 系 200几尺，280尺。不你280尺咧，香港系缩水噶。你新加坡、美国啲280尺，俾足280尺 你啊，系 280尺，你咪当佢200尺咯。吓啊，嗰阵时卖100几万， 系 我唔知而家几多钱。呢排冇睇啲楼盘， 系、 我谂而家都好贵嘅。而家我谂几百万嘅都要。 嗯、 即系香港其实都有噶啦。不过嗱，而家梁振英想做好事嘅话咧、就最好咧，而家将啲。唉，工厂大厦全部做晒啲青年宿舍，咪搞掂佢咯，快快脆脆，唔使挺5年啦。即系总之，而家30岁楼下嗰啲僆仔咧就有得望。不过问题嘅地区喺边度啊？ 地区边度啊？ 好似话喺试点喺新界嚟 嘅。有几个两个点嘅系，两个点嘅系。 咁点解唔喺？点解唔系喺市区咧？点解？ 点解？咁你要有地方得噶？ 喂，市区都有工厂大厦噶。我讲嘅市区唔系话中环啦、 啊。 喂，你讲港岛区啊，柴湾有啊，呢、這个北角有啊，呢、這个香港仔有啊，好多工厂大厦，西环有工厂大厦、周围都有货仓噶啦。咁点解咁早啲搞咯？你想益下啲僆仔，咪益咗先咯。 嗱，咁如果你交俾呢个系非政府机构做嘅时候，咁佢哋要自己揾地方噶嘛吓， 咪揾咯，揾到工厂大厦咪得咯，啊，咪政府俾晒钱个全资噶，啊， 但系要交佢哋自己独立营运啊嘛，将来系要， 咁有咩所谓啫？咪、租俾人有钱收咪得，有租收咪得咯，啊，喂，人哋做劏房都有钱赚， 嗱，琴日明报咧，嗱，而家明报最好系专玩踢爆噶啦。琴日咧就无端端走去搞人哋嗰啲咩，嗰啲叫咩民房啊。 嗯嗯，系。 即系有啲人搵啲楼咧就租俾啲游客住。我有乜所谓啫？我哋去美国啊，去英国都系咁噶啦。 唔系，但系你香港有条例啊嘛，即系话你 改咯。咁你而家就喺度仲叫政府去放蛇。 嗯。 喂，如果香港系咁样搞法，香港冇人嚟旅行噶啦。 嗯。 喂，你知唔知而家酒店揦埋几千蚊间房噶？ 嗯。 啲人知唔知嘅？究竟知唔知米贵嘅？知唔知？咁有啲人肯攞啲啊，最好笑咧，有人咧真系好嘢，啲翻鬼佬嘅多数攞架船出嚟租俾人住。 系。 喂，咁都唔得。 系。 搞搞新意思啦。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八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本台节目上强调，新设的2200元长者生活津贴当中的审查制度宽松。张建宗解释，长者如果申领津贴，资产申报和入息审查与现时65至69岁高龄津贴，即是俗称的生果金的尺度一致。他说，如果长者有自住物业而不是用来收租，都可以豁免审查。张建宗说，当局希望以有限的资源帮助最多有生活困难的清贫长者，强调做法是回应社会的诉求，以及达成特首梁振英的竞选承诺。有关计划将于10月在财委会审批，并在通过日起生效，合资格的长者最快明年可以申领，预料40万长者受惠，每年额外开支60亿元。世贸裁定，中国要求境内所有以人民币交易的支付卡要有银联标志，是歧视外国供应商，违反入世时的承诺。美国欢迎裁决，白宫形容是美方的胜利，显示美方决心跟进中方扭曲全球贸易规则的做法。有美国的贸易代表就说，裁决容许美国公司在一个公平的环境与中国银联公司竞争。中国商务部说，世贸专家组的报告结果比预期好，但中方对部分裁决有保留。他们又说会认真评估报告，并按照世贸程序解决争端，妥善做好后续工作。美股下跌，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12727点，下跌49点，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896点，跌1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就收报1353点，微跌3点。欧洲股市就个别发展，法国、英国和西班牙股市都下跌，德国股市就微升。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的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9%。啲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8:32，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噶。睇翻港岛区，咪港岛告示打到过海，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另外，东区走廊落翻红隧，排翻去伊利沙伯大厦噶。咁啊，睇埋香港仔隧道过海桥面灯位车多，落湾仔唔错噶，暂时顶得顺，正常一只嘅。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方向排下，已经去到呢个顺德中心啦。另外，西隧向中环呢分钟啊出口位比较车多少少啦。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油站嘅。另外，加士居道过海咧，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自嗰度向翻油麻地方噶啦，咁现时去到呢个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去到芜湖街嘅，而东隧讲翻香港方向，收费广场亦都比较车多。另外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咧，排下，已经去到电话机楼啦吓。咁新界区两条隧道，私隧出九龙咧，现时世界花园，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排翻去小沥源噶，仲有大埔公路向大围，现时去到呢个沙田马场噶，系啦，嗱 ，CY 嘅答问大会，哎呀就变咗三个鹰派。

冇租出去嘅，几大都得。 嗯， 住下梁振英间屋都可以攞呢、這个叫做啊长者生活津贴之类入息咧，啊符合就得噶啦，啊冇其他资产，啊咁你自己住间屋几大都得。 嗯， 咁另外啲仔女咧，主要 帮啲清贫嘅长者，嗰啲又唔愿意去申请综援嘅吓。 咁啲仔女咧，个个省你一千几百又得，一万几千又得，嗰啲唔计。 美金都冇所谓吓。 啊，嗰啲咧就系咁样样啦。啊，咁啊，追溯期去翻十月，估计受惠嘅咧有四十几万个长者。咁我哋咧就要攞六十亿出嚟。 嗯， 另外医疗券。啊，就将而家嘅医疗金额咧由每年500蚊咧去到1000蚊，推行时间咧就喺出年1月1号，啊，咁啊由埋单咧大约系3.5亿左右，咁另外咧就攞5亿出嚟咧就支援呢个社企啦，啊，咁啊计划嘅内容就向呢个奖券基金申请拨款5亿，成立社会企业发展基金，向社企贷款以协助我哋创立、发展同埋壮大。嗱，好多人唔知道社企系乜嘢嚟嘅，呢个第日可以慢慢介绍俾你啊，林玉华。咁啊，白表咧就免补地价买二手居屋，嗱、这、呢个有问题嘅。点解有问题呢？每年啊抽5000个白表嘅申请者，即系啊喺居屋第二市场嗰度咧买嗰啲未补价嘅居屋单位。不过如果你日后咧喺公开市场卖翻你个居屋单位嘅时候咧， 都要填嗰条数 啦。你就要填翻嗰条数。嗱、啊，有个问题出现咗系咩咧？林玉华，水涨啊船高啊。 嗯， 即系话呢个计划一推出之后咧，我可以话俾你听咧，嗰个居屋嘅二手市场咧，嗰、那个价咧一定企硬噶啦，一定咧就会升水噶啦。咁所以咧都系益咗而家嗰啲居屋吓嗰啲业主嘅，我话俾你听。嗱咁啊，目标系咩咧？ 有啲讲法就因为咁咧，可能啲细价楼嘅需求就或者会下降嘅。 唔使担心，你要抽签噶，5000个单位，喂，5000个咋啊？咁啊，仲有系现有嘅居屋，咁现有嘅居屋啊，二手嘅居屋市场唔系好大嘅啫嘛。 而家话有25万个咧，就未补地价嘅系居屋喺度啦吓。 啊，咁系个个买咩？买咗住去边啊？林德华，你咁谂噶嘛？系咪有咁多买咧？咁、当然啦，我哋未做过调查，就唔可以以牙数讲啊。如果有业界人士可以打电话嚟讲下，而家二手市场啊摆出嚟卖嘅居屋有几多单位，咪知咯。啊，咁啊。如果你要抽呢啲白表嘅，即系抽呢、這个啊，即系抽中马标噶啦，都系就是、30000蚊以下，你个入息嘅家庭入息30000蚊以下，仲要系咧啊，第一次买楼嘅啫，林德华你冇希望啊你啊，咁啊出年1月开始接受申请，咁啊另外搞宿舍嗰度我哋就系讲咗啦。 不过呢度要讲清楚，大班你唔好吓我哋啲同事，都冇吓啲后生仔，最快系3年之内咧就可以系落成噶啦。 你讲嘅宿舍 系宿舍，我话不过可以住5年啫，系意思系话可以住5年。 咁你即系 讲话5年啊嘛， 30岁以下咯。咁、你而家30岁以下仲有机会申请咯。佢话3年啫，边度搞得切啦、 那个几耐咧？又视乎就系最耐，最后系咪真系呢3个系团体去办噶嘛？有人都会问噶，点解系益清协？点解益 工华？唔系，嗱呢个问就唔啱嘅，呢个问呢个唔啱。佢话而家已经目前有呢几个单。机构咧表示咗有兴趣支持呢个计划，咁啊，你将来咧就所有啲 NGO 都可以申请嘅，譬如我哋救命中长者安居协会都可以申请搞呢啲嘢噶嘛。 嗱、所以头先你问到地区嗰度咧，就视乎系边个啦。青年协会就话咧，佢喺大埔咧就有留地方嗰度嘅天合女青年就喺佐敦，都几好啲位置吓。 咁啊，几好啊，后生仔发达啦。嗱，我哋喂有冇啲上环啲好啊？我哋 DBC 同时冚烂住。最好搬晒过嚟上环住吓、啊因为你喺呢度翻工喎。 西环都好啲 啊。 几 钱租啊 几钱租 上环咋嘛。 佢又话会系市租值嘅系50%至60%嘅。 咁租间劏房几钱嚟㗎、3000蚊啊话劏房。 睇下你 租唔租到啊。 劏房都有唔同嘅。问下 我哋个 operator 啦、阿辉哥啊。辉哥问下我哋 operator 而家租间劏房要几钱啊。佢知唔知㗎 嗯。 啊 而家啲劏房都要3000蚊噶， 3000蚊楼上啲分分钟， 最少3000蚊，即系我意思系起码入场费啊。 我哋啲同事咧、就可以话、同事话唔到俾我哋听咧，我哋啲网友都可以话俾我哋听嘅。可以上 Facebook 话俾我哋听，而家一间 decent 啲嘅，即系啊，即系干净企理啲嘅劏房。 喂，同事话咗啦，佢话三市四千啊， 边个区啊？ 喺喺中环定九龙啊？旺角区啦，都系旺区交通方便噶， 即系四千蚊到啦，话 系啦，三至四千啦。 咁啊，佢如果用劏房计，即系二千蚊咯， 二千蚊咯，系咯 吓。你问下租唔租？ 二千蚊，数唔数？拜唔拜？制我， 佢制啊，叫申请上环啊，翻工近啲， 上环仲近啲啊。 咁啊，有几多单位啊？林宇华， 几多个单位、啊？ 第一轮一三千个啫，又系要申请嘅， 好限，系有限度，有限嘅真系。 即系好似做马标咁嘅啫，实好多人申请嘅。 嗯。 咁但係梁振英呢派糖呢，即係我哋負責去請客呢，就總共用咗80億。 嗯。 不過梁振英喺呢個答問大會嗰度呢，人哋問佢嘅嘢佢答唔到嘅呢，就包括李旺陽嘅死因。 嗯。 啊嗰、那個報告啊。啊。咁佢點答呢，啊問佢接唔接受呢個報告呢，佢就話喺一國兩制之下呢，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針之下呢，特区政府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应唔应该公开评论呢啲香港以外包括中国国内嘅事情，尤其是涉及当地政府嘅事情呢，我觉得呢个问题值得大家深思同埋讨论。 什么深思啫，喂，成日都话一国两制一国嚟㗎，点解唔讲得啫，大家都系中国，点解唔讲得， 喂，其实有个例嘅，曾荫权呢就住菲律宾嗰人质事件呢，嗱，呢个就香港以外地区嘅嘢咧，佢都出嚟讲啦， 系咯， 啲官员都出嚟讲啦，啊，即系有例可援啦。不过咧，嗱，你不如你听下 C Y 点讲好过啦，你听下大炮精点讲好过啦。 呢个死因研究报告喺香港发放，说明咧香港同埋内地之间嘅沟通渠道系畅通嘅，亦都说明内地有关方面咧，是重视香港市民对内地发生的某些事件的关注和重视。至于这个报告我是否认同，我不应该公开评论，在一国两制底下我成立大家做，过去我这样做，将来我会继续这样做，就是维护大家表达意见的自由和权利。在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底下，特区政府的官员包括行政长官应否公开评论发生在香港以外包括中国内地的事情，尤其涉及到当地政府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值得大家深思和讨论的。 他这样讲呢，你就不怪得。所以昨日呢高永文口黑面黑，一问到呢个问题呢就喐手喐脚拱开啲记者，叫人唔好再问我呢个问题。一老细吩咐咗，你讲呢啲问题要深思熟虑。跟住呢有个叫曾德成就喺度傻笑。我唔知佢笑乜。 佢咪笑呢个 CY 傻囉。嗱好啦，大吉利是如果内地呢系有一个嘅系又有一个天然嘅灾害，然后有啲抢救咗唔好。咁我哋香港市民好关心，咁请问特首可唔可以讲下嘢啊？ 嗱，不过佢已经讲咗㗎啦，嗱，佢即係话呢你哋冇听阿梁振英讲嘢，都要听佢讲嘢。佢内地同我哋香港沟通嘅渠道係好畅顺。 畅顺。 即係话俾你听呢，呢个死因报告呢係你哋香港人啊自己要求㗎，即係应酬你班香港人㗎咋。啊你香港人啊，即系遵众要求，就遵你香港特别行政区呢班咁多事嘅香港人，河水泛井水，井水泛河水嘅香港特区人民啊，强国人民，我哋都系强国嘅人民嚟，我哋唔好笑人啊！我哋特区强国人民咧，你班有阿支阿捉，所以人哋咪做咗报告俾你咯，做咗出嚟仲讲咁多嘢做咩咧？收货啦咁。 喂，嗰个报告佢系喺香港发放。我见到好似得好似有明报传闻登出嚟㗎咋 喎。真係喎，喺国内冇得睇㗎喎。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 滴水成河，坐庙成荫，为明日世界投资，爱在当下。 成功嘅投资应该将目光放远，以获取最大嘅回报。马会亦非常之认同呢个观点， 投放大量的资源在教育发展，鼓励同学好学不倦，为香港孕育无数杰出人才。而一众获颁香港赛马会奖学金的精英更加是成绩卓越，并且积极效法马会致力服务社群的精神。我就请了三位奖学金得主来分享一下。首先有请司徒健同学。 拿到马会奖学金的时候，他们问我有什么理想，我是很肯定地说一句，我希望我将来会成为一个演奏家。那很庆幸我现在就入了香港中乐团。 那黎玉森同学你呢？ 因为有了马会的 scholarship， 我就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努力读好我的书，同埋去做到更多的社会服务。 还有林之英同学。 我真的很多谢马会，因为如果不是马会的话，我是没可能识到这么多，看到这么多，同埋得到这么多。 这么丰盛的教育成果，大家都可以亲身见证。 行善的信念，祝福。 由马会同你一起发扬光大，欢迎登上 hkjc.com。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大班，我支持你噶。 我呢家朝头早真系挺唔住，一定要听听你哋。 绝对多谢。 好啊，好听、啊。 好多谢啊，大班咧，俾我哋有一个平台啊。 支持我哋得，买多心机帮我排得噶啦。 大班谢景汉、林毓华开咗麦啦，想听仲未买机？ 快啲去全线 Panasonic、Linky Tanky 人气电器店，以超低价180元购买原价280元嘅 DB 348数码三机啦！快啲去买啦，唔系又听迟一日噶啦。 你嘅腰围系70、80定系90厘米？世界卫生组织界定，女士腰围超过80厘米，男士超过90厘米就系中央肥胖。肥胖嘅人会较易患糖尿病、中风、心脏病同癌症。研究证实，保持均衡饮食、经常运动，可以踢走多余脂肪，有助消除肥胖带嚟嘅健康危机，改善生活习惯，远离肥胖危机。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早晨，早晨，8:21啦。 好啦，问到国民教育、啊、即系你同阿梁振英讲李旺洋，佢咪叫你唔好咁多事咯？佢话大佬啊，一国两制啊，其实我哋同内地沟通嘅渠道系好畅通嘅。你班友就住李旺洋事件嘈冤巴闭，人哋 Taylor Make 特登啊度身订做咗一个死因研究嘅报告。都系交俾你好个人睇嘅，就睇咗咪算咯，收声啦哥。即系等于阿郑耀堂咁讲，唔好去到咁尽啊，见好即收啊。你仲唔收火啊？即系佢就呼应咗阿郑耀堂讲嘅嘢。其实琴日梁振英，所以你就知道郑耀堂就是香港啊共产党嘅党委书记啊，呢、這个地下工作组嘅党委书记嚟嘅啊。即系佢讲完啲嘢咧，梁振英咪可以有条拉条 tick。啊，有 party line 咯，啊，好啦，跟住就问佢国民教育系咪佢所谓四大任务之一咧？佢点答咧？佢话国民教育咧喺社会上已经酝酿咗，讨论咗好耐，亦做咗好多咨询。国民教育咧就唔系第四届政府上任之前或者我当选之后提出嚟嘅，中央政府或者任何其他人从来都冇叫我喺香港執行咩四大任务。嗱，如果梁振英话冇四大任务，你要信㗎喎。 喂，咁可能系八任任务、十个任务喎、啊。 咪就系啦，林毓华都醒㗎真系而家。佢随时话五大、三大。 系咯。 到时你督爆佢都话你冇四大任务，你话要搞23条搞乜搞物。喂，你数下哥。你讲咗5条啦，有5大任务啊，唔系4大任务啊，咁啊，嗱呢个就系梁振英讲话嘅艺术啦，呢、這个就系、是、好啦，讲人讲地点讲咧，佢就话咧，我要向大家报告，从来冇地产商就住讲人讲地呢个主张向我提出任何意见，更加唔使问啦，有冇同我施压，要我放弃讲人讲地嘅政策。不过的而且确，佢跟住又话港人港地喺呢个时候咧唔需要推出。嗱，咁你又要解佢讲嘢，林毓华你点解？你学咗嘢而家？ 吓？点解？ 嗱，从来冇地产商就住港人港地呢个主张向我提出任何意见，更加唔好讲话同我施压。 嗯。 啊，要我放弃港人港地嘅政策？ 佢话冇人同佢讲，但唔表示佢冇听到啊嘛。 或者唔系直接同佢讲噶嘛？ 谂住话你都系渣，未够功力，你都系而家都未攞到黑带， 系嘛？ 我攞到黑带 嘅。好啊， 使乜地产商同我讲啫？我话俾佢哋听噶嘛，我唔使惊啊，我选咗啦。 系 啊，嗰日讲定嗰啲我唔搞噶啦。阿成哥啊，乜哥啊，咪哥啊，四叔啊，成哥啊，阿 Ronnie 咁，你明唔明啊？喂，大佬啊，仲有一样嘢，我知道上任之后咧吓。就拜会嗰啲地产商 是、 啊、拜会嗰啲地产霸权嘅、 嗯 啊、我而家想问一个问题 啫，系嘛？ 唔系，我而家有个问题好严肃噶，辉哥可唔可以咧？又系书面去特首版文，喺梁振英上任之后，有冇拜会过新鸿基国事兄弟？嗱、啊，呢、這个好严重嘅，因为你有案在身嘅、 嗯。 你做特首咧，有冇喺佢上任之后拜会过新鸿基地产？国事兄弟， 大班你用拜会呢个字咧，又系真系攞。 我未讲完，第二吓、啊、有冇去过佢哋嘅写字楼 吓、啊？有冇任何地方见过面、啊？ 有冇喺任何地方见过面 吓、啊？ 通过、哎、见过面都唔得噶，有冇食过饭？有冇饮过茶？喂好大镬嘅，其实呢同梁振英讲嘢 系咁咪就系咯， 你要问埋一百样嘢嘅，有冇通电话 吓？ 啊！ 有冇沟通过？ 佢电话冇讲过 啊 啊！不过 app WhatsApp 过咁啊死 SMS 喂大佬啊！ 有冇电邮？ 总之有冇接触过得唔得？好简单，有冇 contact 啊？用 喂任何方式，所以你要讲话 用任何方式接触弟、啊。好啦，跟住咧有人问佢警察公安法打压呢个新闻自由，佢、嘅答案就系话咧起草基本法嘅期间啊，即系。白头宫女话当年佢又记得嘅，我几寸见嗰啲又唔记得， 嗯 啊起草基本法佢又记得咯， 选择性啊嘛， 呢、這个咪就系脑衰退嘅初期嘅病征嚟嘅，林一华， 同埋咧系日子远啲啲，同埋近啲又唔同噶嘛，几个 咁啊就系话有象征咯，即系我好担心我哋特首系有呢、這个啊脑退化症嘅症状啊！ 咁啊，同阿高明医生讲， 佢就系当诶个大喊十唔识啊，做骨医嚟嘅人，费事打断你 安排啫嘛。 啊，佢就话我致力争取香港生活方式不变，包括新闻自由。警方执行职务期间，面对群众集会、群众事件，整体嚟讲系十分克制噶啦。嗱、啊，梁振英就认为嗰日咧有啲警察咧揸住灭火筒咁大樽嘅胡椒喷雾，系咁肥人咧。梁振英认为呢啊是十分克制的。咁香港警队行事的方法啊或者受法律呢所受的法律呢同监警会啊呢啲咁嘅规范呢啊同啲公安呢完全冇得比嘅。即係好在香港呢有法律，香港有监警会、 嗯、 所以啲警察呢就唔可以同啲公安比。 定係狼过公安啊冇得比啊嘛。 大佬啊，你嗰日究竟有冇睇新聞睇到系咁肥嘅拿住啲灭火筒。吓佢嗰啲叫克制。唉。跟住就非法禁锢一个大声提问嘅记者。呢啲又叫做克制。喂究竟梁振英琴日啊去呢个答问大会、 嗯、 你俾几多分佢呢、 嗯、 啊佢派咗用咗我哋80亿。啊！佢买人心， 有人话六十亿，有人七十亿，有人八十亿，有啲人仲播啲报纸话一百亿。 你唔知有几多人申请噶嘛？ 系系， 系嘛？呢个就总之八十亿走唔甩噶啦，即系呢个加减啊，加减五啦吓。嗱、 嗯 啊，我哋电话咧就1872111，而家咧就市民请客，梁振英咧唔系梁振英请客，我哋公帑埋单，就我哋俾佢遮丑。咁你觉得呢八十亿？使咗出去，啊梁振英攞到佢预期嘅效果咧，啊咁啊北非特就话啊诚实咧啊就好贵嘅，好矜贵嘅， 唔系普通人可以提供到 嘅。你 cheap 佬啊，唔系普通人啊，大佬你啊普通人，你真系认自己 cheap 啊，啲 cheap 佬就唔会俾你嘅。嗱咁使咗80亿，吓、啊、买唔买到诚信咧？系咪诚信仲贵过80亿咧？啊！即系原来北非特讲一啲都唔平嘅意思咧，就其实好鬼贵嘅，即系80亿咧都未曾买到佢嘅诚信嘅，我就认为啊，即系我就觉得北非特讲嗰个贵字咧，可能系天文数字嚟嘅、 嗯， 啊，可能每人派每个香港人啊有身份证嘅每人派100万咧，可能个个人都话好人嘅，啊，林毓华如果佢派100万俾你，你我嚟做咩？ 100万俾我， 就每个香港人派100万啊，梁振英。你屋企有几多人啊？ 我屋企有一家四口， 四丁啊，咁收翻400万啊，咁到时你实话好噶啦。 都唔一定噶， 咪攞400， 系通常都已经系，依家香港最现实，钱就照攞，然后跟住就话你都系衰人嚟嘅， 攞咗400万之后，香港破产啊！林毓华，你乜嘢都买唔到啊！你唔好咁傻先得噶，你真系得嘅咩？你有冇钱买先得噶？即系等于你林毓华话翻去同两个同阿肥仔肥妹讲， 啊， 每人俾1000万你，你有冇先得噶？啊，所以喂，派钱系咪？万应万灵呢、电话呢就1872111。第一，大家多唔多谢佢。第二样嘢，咁样派咗钱之后，你对梁振英上咗任之后，今日几多号啊林毓华？ 17号啊。 17日。啊，有冇改观呢？啊，系咪认为佢派咗钱之后就变咗好人呢？啊，就唔系大话精呢？就唔使叫佢落台呢？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 而家时间系上午9点。 香港航空每日3班直飞台北，快啲打3151-1888订飞啦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点，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本台节目上强调，新设的2200元长者生活津贴当中的审查制度宽松。张建宗解释，长者如果申领津贴，资产申报和入息审查与现时65至69岁高龄津贴，即是俗称的生果金的尺度一致。他说，如果长者有自住物业而不是用来收租，都可以豁免审查。张建宗话，当局希望以有限的资源帮助最多有生活困难又不愿意申领综援的清贫长者。他强调做法是回应社会的诉求，以及达成特首梁振英的竞选承诺。立法会举行今届会期最后一天的会议，到午夜结束。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说，即使政府架构重组可以通过，但财委会未通过拨款，都需要等新一届会议会去处理。他又说，近期议员拉布主要是在政府架构重组之前的其他法案不断发言。曾玉成在港台节目上说，如果政府希望尽快通过重组，应该要安排在新一届会期第一项议案去处理，到时议员就不能够透过其他议程去拉布。曾玉成又说，特首梁振英应该在10月的会期开始之前做好架构重组的咨询，减少争议。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据报已经返回中国。内地传媒引述大使馆证实，前日飞返日本的丹羽昨日已经返回北京，撤换大使的传闻不攻自破。日本共同社早前就说，外相原叶光一郎和丹羽会面的时候，听取对方汇报钓鱼岛问题的进展，并要求他向中方准确表达日方的立场。双方亦就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的纪念活动交换意见。有分析指，日方临时召回丹羽是一种外交手段，亦是一种对抗的措施，牵制在钓鱼岛问题上持强硬姿态的中国政府。不过日本外务省就否认这个讲法。新华社引述北韩朝中社报道，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防委员会决定授予大将袁永哲人民军次帅的称号，与人民军前总参谋长李英浩的军阶一致。北韩较早之前以健康理由解除李英浩的所有职务。南韩统一部就认为事件好严重，不能够简单视作金正恩体制权力的重组，而是显示北韩整体局势不稳定，南韩正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统一部有官员说，北韩在干部有健康段时间之内慢慢解除职务，而非一下子解除他们所有的职务。体育消息，瑞士网球天王费德拿重登世界排名第一，并以287周超越美国名将辛柏斯，保持最长时间的一哥纪录。费德拿以17个大满贯冠军，同时成为赢得最多大满贯锦标的球手。他下一个目标是在伦敦奥运夺金，完成金满贯。 体育消息，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同埋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嘅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系79%。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04，呢分钟继续有阿通啊，同大家睇睇外边最新交通情况啊。首先两个封路措施提翻大家，由于受到呢个坏嘅巴士影响啊，现时高士威道向翻北个方向近呢个摩顿台咧，暂时要全线封闭噶。另外受到爆水管影响，咁啊窝打路道向翻尖沙咀方向近呢个联合道一段快线咧，亦要暂时封闭。咁啊驾驶人士去到上述地点咧，留意翻现场警察叔叔指示啦。好，走翻个对面海睇睇港岛区先，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去，加埋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齐齐拍住新鸿基中心嗰边。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咧都几远噶，去到和富中心噶吓。咁至于香港仔隧道过海，加埋落湾仔方向，唉，车龙瞓醒啦吓。现时去到管道口，不过暂时无需要间封字噶。咁啊，西区方面啦，干诺道西天桥落翻中环已经去到呢个中山纪念公园噶，而西隧向中环方向出口位亦都开始车多。走去九龙区睇睇公主道过海咧，龙尾就油站噶。另外加士居道过咧，排翻去果栏。咁啊，睇埋加士居道向翻油麻地方向啦。现时去到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咧，龙尾就芜湖街嘅。咁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亦都开始车多，而将军澳隧道出翻观塘方向咧，排下，亦都去到电话机楼啦吓。咁啊，新界区私隧出九龙嘅世界花园冇乜点变嘅。另外大老山隧道出翻九龙方向，现时去到小沥源，仲有啊大埔公路向大围龙尾就去到呢个赛马会体艺中心噶吓。嗱 ，CY 就话迟啲会起啲青年宿舍，好啦好啦，相信好多年轻人咧都会好期望啊。不过咁啊，到时好多楼上酒吧啊、的士高嗰啲老板就会头痛冇生意啦。梗系啦，呢啲青年宿舍，哇，分分钟变身成为一个楼上吧，甚至 K 场，你知啦，正式系私人地方啊。喂，到时又冇乜差人可以上去查牌，唉，仲唔系冇照跳啦嘛？嗱，呢啲真系唔系讲笑噶，唔该 CY 真系要谂清楚周边嗰啲配套至好啊。好啦好啦，揸紧车各位请跟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大家争分数之夏日合家乐满分。 每年暑假贸发局都会举办书展、美食博览同优质生活博览，俾一家大细畅游书海，品尝美食，潮买潮玩。 嗱，我哋继续咧就同亚洲周刊啦，同埋明报咧就合作啦，从中国内地啊、香港、马来西亚、台湾同埋美国咧就请嚟咧一共咧17位嘅华文名作家。咁其中咧唔可以唔提咧就系白先勇。今次咧佢就因为啱啱出版咧佢一本新书叫做《父亲与民国》，专程咧嚟书展咧为我哋演讲。武侠小说大师温瑞安咧就已经好耐咧系冇喺公开场面露面噶啦，咁今次咧就好难得啦，邀请到佢咧就喺书展咧系举行讲座嘅，千祈唔好错过。 第23届香港书展7月18号到24号湾仔会展举行，门票成人25蚊，小童10蚊，3岁以下或者65岁以上免费入场。查询请电18306688，或者即刻上书展网站 hkbookfair.com 啦。 大家争风骚之夏日合家乐满分，系由香港贸发局带俾你。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呢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明报李先知民风不动呢个专栏咧，今日嘅标题就系派糖针对特定社群，政治考虑凌驾山头。李先知话，寻日嘅特首答问大会咧就好似一个小型嘅施政报告发布会。咁梁振英就急急宣布咗三项较大嘅民生政策，明显咧就系想藉住惠民措施去消解民怨以及提振民望。咁有深水清嘅政坛中人就指出，今次推出嘅三项政策，每一项咧都系针对一个特定社群嘅，包括咧就系贫穷长者、月入30,000以下嘅小中产家庭、18至35岁、月入17,000元以下嘅青年。过去特区政府派糖咧，总系希望将受惠面咧扩至越富越好，咁因此就会考虑全港综援人士出双粮啦，或者全港公屋住户免租2个月啦，以至到全港电力用户咧都宽免电费若干元啦，咁甚至所有成年永久居民咧，每人派6,000元。呢啲派糖措施背后嘅逻辑咧，就系雨露均匀，人人有份。咁呢啲派糖嘅作风咧，今次就好唔同啦。每一项咧都系针对一个特定嘅社群，受惠面较窄，但系受惠人享受到嘅好处较大。咁喺今年9月嘅立法会选举当中，富争议性嘅课题咧可能会进一步发酵，但系而家梁班子嘅选择咧就系摆明居马，企喺贫穷长者呢一边，宁可以受政治批评，亦都唔肯采用人人有份嘅做法。这个呢可以反映到梁班子是较为果断，但是更重要的是反映了一种以协助特定社群为导向，以赢取民意为目标，打破政策局山头主义的政治作风。 苹果的评论题目就是派糖救不到诚信危机。内文话，由于梁振英的派糖措施充满短期救火救急的味道，咁边个都讲不清楚政策的长期成本和成效，政府都没有提供不同的政策选择俾公众仔细讨论就草草推出，好容易出现尾大不掉的情况。但是更令人失望和愤怒的就是他在僭建诚信问题上仍然都采取拖、射、避的手法，始终都不肯全面交代事件。大话推糖只会不断削弱市民对梁振英的信心，只会不断打击新政府的公信力。昨日的立法会答问大会本应该是梁振英开诚布公、释除公众疑虑的最好机会，可惜他轻轻放过，继续想以方言推糖蒙混过关。好像这样的特首，即使再派糖也都不可能重建市民的信心和信任。 明报的社评就说，派糖利民应该适可而止的。咁梁振英嘅开局咧，可以讲举步维艰，未到10月份首份嘅施政报告发表啫，就已经要派糖去稳住局面。咁未来5年，梁振英嘅政府会否啊走曾荫权政府嘅旧路，靠不断派糖嚟维持民望同管治咧，系值得关注嘅。政府只应帮真正有需要嘅贫困者，唔能够随住民水起舞。梁振英政府必须要坚持只帮助有需要者的原则立场，不应该向民水低头，否则将为香港埋下祸根，后患无穷。另外，梁振英政治问题不若他谈政策事务的实在，让人觉得是比较虚，因此不少人对他有戒心。虽然梁振英一再表示维护法治、廉洁、自由、民主等等核心价值，但是就具体问题他都是显得左闪右避的。 9:11，9:11，咁啊电话旁边有听众欧生嘅，欧生早晨， 早晨早晨， 两位主持早晨啊， 收唔收货啊？俾咗80亿喎，啊， 80亿， 冚唔冚到啲大话？ 好难嘅喎， 80亿都冚唔到，几多钱先冚到？不菲特都话贵啫，咁啊冇话咁贵。 咁你嗰啲大话唔系个个受惠㗎嘛。 哦，即係如果派到个个都有就可能好啲㗎嘛。 咁今次聪明嘅就话針對特定嘅社群㗎嘛，佢係。 年老嘅后生嘅，即係上街嗰啲后生仔呢就有屋住、啊、有劏房住、啊、即係老嗰啲呢就可以攞返个金、未买到屋嗰啲又可以买居屋，咁仲想点呀、啊。 居屋楼价都炒起咗啦，近嘢 即刻炒起啊！ 系啊，喂，咁其实咧，我想讲一讲咧，嗰个即系嗰佢咪三间青嗰啲宾馆嘅，即系佢哋而家话会喺 青年系青年旅宿舍 宾馆。其实咧，其中一间咧喺佐敦嗰个女童军总会嗰度咧，个份地咧其实有问题嘅。 嗯， 因为佢3年前咧其实已经拨咗地，咁政当时咧区议会咧就一次啦，咁但系政府就话2年之内会起，咁但系。 佢兩年都起唔到啦。其實啲嗰塊地而家做咗停車場嘅，但政府又冇收翻。 嗱，嗰幅地係咁嘅，嗱，政府咧就同女童軍總會而家嗰個而家個總會咧就喺呢個加士居道嗰度嚟嘅。即系呢个加士居道啦，即系伊丽莎白医院附近嗰度啦。咁佢就同政府换咗佐敦道呢幅地。咁女童军总会咧就打个如意算盘点咧，就想学男童军总会咁。嗱，男童军总会咧而家喺呢个 Austin 道唔系有个叫龙堡嘅， 系个酒店啊， 有个酒店嘅，佢就揾紧私人发展商咧，就攞去女童军总会就攞嗰幅地出嚟，你就同佢起间酒店，咁下边咧。即系就做总部，咁但系咧就揾唔到人咧，因为嗰补地价咧，政因为我都知道有呢单嘢，咁啊补地价咧，政府要到好贵啊，要到几廿亿，咁就冇人肯落打。 咁而家即系变相资助人哋起总部嘅啫。 咁而家系噶，而家就倒翻转头，女童军总会嗱，不如咁啦，你政府全部攞钱出嚟咧，咁我哋咧就我嚟起呢个劏房，即系都唔好叫做劏房啦，即系青年宿舍啦，即系叫 hostel 啦，但系就唔系日日租俾人嗰啲啦，即系俾嗰啲年青人咧可以住五年嗰啲咧。嗱，咁佢咪可以帮我起呢个童军总部咯，即系女童军总部。咁我又觉得 OK 嘅，点解你反对咧？ 喂，咁当时嘅区议会都反对啦。 诶，区议会啊，好容易啫。而家梁振英做特首，油尖旺区议会边个揸 fit 噶？ 哦，都系民建联嘅。 系咁，点解佢哋咗？点解佢哋反对？咁我又唔明喎。上届政府佢哋反对。 嗱，因为上届政府已经反对啦。佢嗰度嗰块地咧，其实批咗之后咧，两年就要起，但系冇起到啊嘛。 哦，佢冇起到，所以反对原因就即系话佢即系 违反咗个条。 大班女童军总会，你睇下，喂，好多内部问题噶。 系，我知最近都好多即系之前。 我见到阿长毛做嗰啲质询，哇，大佬。连个阿一都俾人怼冧咗落嚟， 咁啊话佢年纪大啫，其实嗰啲就老实讲，我又觉得真系呢啲我真系冇乜所谓。喂，呢啲出钱出力佢做嘅嘢，咪有人做咯？边个 唔系咁收工？ 边个想出风头啊？咪等啲人去做咯。呢啲系出风头嘢嚟嘅啫，系嘛？ 系喂，唔系，但系喂收公堂嘅总干事都唔 qualify 啊嘛，讲到 哦，总干事收钱就唔得，咁啊收钱就唔得系。 佢唔 qualify， 佢中学生收个大学生嘅人工贵，咁都唔 qualify， 咁继续俾佢。千手万世都唔得噶嘛！ 嗰只系周荣哥讲过话，你唔好歧视啲冇学位嗰啲人啊！罗伯哥话过， 哇！咁你招聘条件就唔好写大学，快快毕业啦！ 哇、啊！你几醒噶、啊？你一谂就谂到嗰幅地啊！我都唔知啊！你唔提我都唔知啊！好啊， 啊 大家关注一下啦！ 话俾人听嗰样嘢，喂，你间接帮人起总部，你咪出声咯，唔使咁冠冕堂皇啊！ 咁管理同温总会都系一个 NGO 嚟嘅，咁都系一个非营。即系都系一个社会服务组织嚟嘅，即系起码最紧要唔系梁振英有份就得噶啦。 佢老婆有份 嘅、 哦， 咁啊冇嘅，因为佢老婆系所谓啊特首夫人就会做呢个赞助人啊嘛、哎。 所以红十字会都唔想委任佢。 红十字会唔揾佢就有啲 QK 嘅。好啦，多谢电话。嗱，咁我哋咧电话旁边有位好朋友咧。我哋咧喺广告之后咧就会揾到佢噶啦，就阿 Ron 仔， 系 咁啊睇下 Ron 仔对啊，琴日梁振英啊童言无忌啊，睇下梁振英啊呢个答问大会，第一佢有冇睇，第二佢觉得俾几多分？ 嗯，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知多啲，健康啲， 病向好中医。 小朋友的睡眠不安的问题， 食滞的人就睡得不好了， 而且就容易猛症、啊、 开心快活人病向好中医小儿篇，梁继章、李丽蕊逢星期三下午三点半播出。 病向好中医是由卫元堂特约赞助播出。 DBC 短信， 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港岛区，数码声音广播发射网络的七个主要发射站工程现在已经完成了，覆盖范围达到全港大约 72% 的地区，一些的地点可能会受到地形影响，未能够完全稳定地接收广播信号。根据政府提供的资料显示，港岛区接收仍然未稳定的地区包括柴湾、西营盘、赤柱和石澳，我们正不断与政府有关部门研究和改善，例如可以将收音机放在室内较接近窗边的地方，又可以拉直收音机的天线，都可以改善到室内接收效果的。 听众想对信号接收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可以登入 digitalradio.gov.hk 的。 一、二、三， 想游水出色，等我教你几个招式啦。 好啊，教练，第一式系 出池面之前彻底清洁冲身，一定要识。 咁第二式系 落水之前穿过水帘同洗脚池，唔好唔识。 咁第三式咧， 泳衣同其他游泳用品都要干净，呢、这个你一定要识。嗯，有病就要留喺屋企好好休息。做齐以上几式，想游咩泳式都咁出色啦。公众泳池齐享有，保持卫生，乐悠悠。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19， 我哋电话旁边咧有个小朋友啊，我哋嘅小朋友好老友记，阿 Ron 啊 ，Ron 早晨， 早晨 ，Ron， 你有冇？你放咗暑假啦吧？ 咩话？ 你放咗暑假啦？ 系啊，放紧啦。 哦，咁你做咩啊？平时？ 平时啊，听 DVC 咯。 我听 DVC， 你唔好成日氹我开心啊！你真系，我就系捉你嚟噶啦！你我话俾你听，我终于一日咧就捉你嚟同我一齐做节目。我话俾你听，你啊，琴日有冇睇答问大会啊？ 喂， 你琴日有冇睇答问大会啊？ 我有啊，全程睇住。 咁你有咩感觉啊？嗱，你用你嘅你自己讲啦啊！ 我自己咧就俾阿梁生三分嘅，咁因为咧 最高几分啊？最高五分定十分先？ 最高十分， 哦，最高十分， 咁啊唔及格。 其实佢都 谂， 其实而家香港咧都好多老人家啊嘛，咁最少佢都而家攞咗收买咗老人家心啦。但系点解净系俾三分咁少咧？因为咧诚信系买唔到嘅，乜都买唔到嘅。 诚信系买唔到 嘅。佢而家咧就系、是、依然都系用紧嗰三笔，呢招俾人瓦解咗，依然仲喺度用紧。 即系用紧咩啊？用紧边招？ 三笔咯。 三笔哦， 哦，即系三笔， 唔记得唔讲啊， 系啊， 哦， 咁又捉人字眼，我觉得好离谱咯， 捉字失，系捉字失，哦， 咁咧，同埋，咁佢不如咧，你睇下，佢应该用翻煲胎，面对僭建嗰种方法嘛， 即系起码都 煲胎之前都有僭建，但系你睇下，好快就搞掂咗啦， 系。 最少佢都肯出去认错啊嘛！梁振英又不断讲大话，一个冚一个，日日新鲜，边搞得掂啊？ 哦，咁嘅样，所以你就唔多谢佢啦。 唔系，但系佢而家咧唔上唔落嘅，佢而家继续呃人仲衰，佢而家认错咧又好软。 嗯， 唔知我都 咁。如果系你嗱，如果Ron 啊，如果佢听咗我哋心机，佢会听噶，佢哋听噶，不过即系一路听一路闹啫。如果听咗之后，佢觉得啊，搵呢个小朋友嚟做下 show， 即系好似我哋咁抽你水啦吓，我哋应噶。咁佢话搵你，请你去礼宾府，或者请你去政府总部饮杯茶，食个包，俾杯雪糕你食下。咁就阿 Ron 啊，你咁多嘢讲，你不如教下我应该点做？你会点样教佢咧？ 点教佢啊？ 系咯，你教下佢啦。佢话你教下我啦 ，Ron。你咁多嘢讲，我都唔识做啊。而家咁点教？ 虽然都系唔上唔落，但系，都系认错好咯。因为佢虽然系鱼，但系最少吸咗佢。 啊，即系你认教认错，即系诚实咧，就系呢个金科玉律。 系 ，Honest is gold。 咁佢继续呃人咧，就继续落去啊嘛。啲人啊，继续揭佢啲衰嘢噶嘛。 哦，咁样样啊？ 即系就延续落去，继续越嚟越衰，民望插水咯。 啊！你真系几 最少佢认错，可以唔好再插水。 我就建议啊 ，CY 咧委任你入行政会啊，做呢个后备委员。 我唔系 佢可以有一个青年。 唔系啊！你有冇睇外国啲议会嘅？喺加拿大、美国议会咧，个 speaker 咧有个沙尖地啊嘛，系嘛？就坐喺嗰个 speaker 前面揸住碌嘢嘅，有冇睇到啊？ 嗯哼。 嗰啲好巴闭㗎，嗰啲揸住支嘢行埋去就嗰啲唔使，即係如果香港其实应该搵你啲咁嘅人去做呢、嗯、你行埋叫阿黄毓民好，叫阿长毛好，叫大狗 收声、啊、 出去佢媽唔夠膽第一手出嚟挡住你。 阿Ron，我想问下你呢有冇諗过想参加呢个香港青少年军事夏令营呀？ 冇。 冇呀？ 点解呀？ 好威猛喎、啊。 洗脑法。 哦，洗脑 法。为人民服务。 阿 Ron， 你第日想读咩嘢噶？都想问下你。 我自己啊。 系咯。 我都冇谂过。 你爹哋妈咪想你读咩？ 佢冇所谓，总之唔好读。 总之你得开心就得啦吓，系。 总之唔好读咩啊？ 清洁工。 所以唔使做扫街得噶啦，唔紧要啦，职业无分贵贱。不过你咁叻仔，你唔使担心嘅。俾手机读书啊！ 我自己大个想到电台主播。 好，我哋迟啲揾你嚟俾你做，唔使大个，你而家做噶啦。 而家都做得噶啦， 好快有得做噶啦。OK， 多谢阿 Ron， 拜拜。我哋电话旁边有位听众啊，陆先生啊，陆生早晨， 早晨陆生， 早晨大班， 你好， 早晨早晨， 系系。我会俾零分嘅。 哇，你仲苛刻过阿 Ron 仔喎。 系啊，我即系两个字可以形容呢条友添啊，即系逐啲讲句，就系烦厌啊！唔该，听到啊，烦厌啊，梁振英你。 但系我哋未来嘅五年都系要面对住佢做我哋特首啊。 咁阴功嘅啫，你知唔知佢系一直咁样去狡辩？ 系， 即系玩文字， 捉字失。 即系头先阿大班讲到话佢即系可能会有五个、六个、七个任务咧，佢可能咁样玩嘅喎。 系 啊。领导人冇叫我喺香港咧，就呢个担当四大任务，冇话可能领导人喺北京去担当呢四大任务咧，北京啊嘛，唉，真系唔好玩啦，成日都玩文字嘅人咧系好讨厌嘅，真系。 唔系真系，你变咗佢讲乜咧？我哋要用一种即系我哋都唔想嘅，用一种好怀疑嘅态度去对待佢，咁啊，其实我哋唔想噶嘛。即系你每讲一句说话咧，我都谂下你嗰句嘢，答真啲呢条友究竟噏乜咧咁。 大班系要搭好耐先令人讨厌啊！ 不过而家唔系噶，而家好快噶。你问我，我即刻知佢，我就会下一句。 你好嘢，你谂到话有五六七八个任务啊！佢话喺北京叫咁做啊嘛，唔喺香港啊！唉、哎，真系救命！ 同埋仲有啊， 特首咧， 仲有嗰啲 香港人真系 又整多句啊！仲有佢大会话嗰啲唔系任务啊，系吩咐咗我做四样嘢。O K， 咁即系香港人真系我俾真希望即系祈求上天啊！呢个人唔该快啲落台啊！ 好多谢你电话 ，O K， 唉，都系钱解决唔到原来呢个问题。电话旁边啊，听众林生啊，早晨林生， 早晨林生， 早晨， 你好啊林生， 你俾 C Y 几多分啊？ 我都应该俾唔到分，我本来好支持佢嘅， 系、哎、 啊，琴日去发表完之后我就唔支持佢， 点解咧？咁琴日派钱都唔支持？ 因为佢系抄啊唐英年桥咯， 哦， 唐英年话派3000，佢一早话派2200嘅。 佢嗱，唐英年咧话七月咧就 系啊， 人家个个都有3000。 唐英年 咧 过去啊，唐英年就因为熟书， 因为 做过政府九年， 行政措施啊嘛， 所以佢就知道可以即刻派，所以嗰日咧喺个答问大会度，唔系喺个辩论嗰度咧，你知唔知啊？梁振英窒啊唐英年啊， 嗯， 佢话你点派7000蚊啊咁。唐英年话我做咗就派到㗎喇。OK? 同埋呢梁振英好似好鍾意玩術數囉。即係成日都用火又穿啲衫又红色啊橙色啊。 喂琴日啦琴日林郑月娥穿到橙色衫又有立法会嘅，你有冇见到啊？ 派钱又派2200啊，即係二同七系火嘅術數㗎嘛。 哦，咁我要搵阿黄师傅解呀嘛。 即係好怀念啊唐英年囉而家。 係咪唐英年返咗嚟啦，好开心啊。 有冇机会返出嚟做呢唐英年。 我諗佢都几难啊，我諗佢而家好 enjoy life 啊。 因为又要等到十月啊，出年啊，先至派嗰2200，又要审查咯，即系好多嘢搞咯。虽然审查宽松， 系嘛，咁都系嘅。咁佢话 公堂啊嘛， 即系派俾有需要嘅人啊嘛，呢个就无可厚非嘅。 但系佢咧就话唔建议福利主义啊嘛。但系而家咧，突然佢本来唔想派咁，突然间而家 其实你问我咧， 答问会咧，佢又话要派咯，即刻。 其实如果你问我咧，干脆咧，所有70岁以上嘅人咧，唔使审查都俾2200蚊咧，咁就皆大欢喜。 系啊，系真系。 即系我觉得冇理由再要审查。如果你都琴日佢讲到位老人家对香港有咁大嘅贡献，老实讲，我同阿林伯 仲要浪费公帑。 如果到70岁，我哋都唔会攞嘅，即系我哋唔需要啊，唔啱啊。你咪俾人嗰啲有需要嘅人，你做咩要审查佢啫、嗯？如果你真系敬老嘅，唔系所有70岁以上嘅人唔使审查俾2200，70岁以前要攞嘅咧，就要审查，咁咪 OK 咯。 同埋咧，我谂佢最大嘅功绩咧，就系派呢2200咯。佢跟住落嚟都可能 hea 住做噶啦， 系嘛？即系派，即系冇乜钱 派，每人派8000蚊咯。 哦，咁嘅样，咁你就会俾多啲分佢啦。 俾多啲分。 哦，好啦，即系钱都可以解决到嘅，原来 可以解决到噶。 好啦，多谢电话，电话旁边有位听众阿胡先生嘅，胡生早晨。 胡生你好， 争取时间啦，你讲啦，争取时间系。 啊，答翻两位主持啊， 唔该。 就咁样咧，我觉得梁振英派呢个福利咧就好危险嘅。你记唔记得陈佐洱话头？ 车毁人亡。 啊！车毁人亡，我唔反对拍俾老人家，我绝对唔会反对俾老人家。 嗯， 但系佢咁啊，好即系咁派出，即系好危险咁啊派出去。好啦，轮到嗰啲综援啦，又话我要求啦，点解佢哋得我唔得咧？派多啲咧，系咪先？即系各方面咧，我觉得佢哋咧，觉得阿梁振英咁样做法咧就好危险。好啦，下次佢做错嘢又派钱， 嗯， 下次啊。 啊！咁我哋啲穷人咧就望佢做多啲错嘢啦。 唔系啊，你知唔知好危险噶咁样？ 就系 我哋而家个经济系只有就会有可能会衰退噶嘛？香港 啊，财政司长嚟我哋呢个直播室时都系咁样讲啊，系真系我哋要 唔系啊？花无败就香港， 风高浪急啊！出边嘅环境 系啦， 系、 你唔知道发生咩事噶嘛？如果咁样再拍落去咧。好麻烦噶，即系我哋库房。 即系你对咁样派钱法有保留嘅。 系啦，咁点解佢唔做嗰啲房屋啊，早就开多啲，起多啲公屋啊、居屋啊、公屋啊咁。 嗰啲留翻十月讲噶啦，佢实会做嘅，你唔使担心。 系啊，你集中啲钱咧喺呢个医疗啊。 好啦，我哋节目时间够啦，多谢你电话，胡生吓。 荣获香港及亚太区最佳零售银行的渣打提提你，而家时间系上昼九点半，共你与时并进，渣打带俾你四个 Breeze iPhone Apps 配合不同理财所需。 DBC 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依家由仇志荣报道新闻。立法会主席曾玉成在港台节目上说，在议事堂上与议员的关系有时会令人觉得紧张。曾玉成表示，虽然各党派的议员有时针锋相对，但并没有个人恩怨以及影响感情，大家都有相当好的沟通关系。曾玉成又说，如果再当选下一届立法会议员，会再角逐主席，希望能够加强各党派议员的沟通和对话。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张建宗在本台节目上强调，新设的2200元长者生活津贴当中的审查制度宽松。张建宗解释，长者如果申领津贴，资产申报和入息审查与现时65至69岁高龄津贴，即是俗称的生果金的尺度一致。他说，如果长者有自住物业而不是用来收租，都可以豁免审查。张建宗说，当局希望以有限的资源帮助最多有生活困难又不愿意申领综援的清贫长者，强调做法是回应社会的诉求以及达成特首梁振英的竞选承诺。扶贫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罗志光在商台节目上说，当局计划推出的长者生活津贴不是为了换取民心，而是要着眼长远。罗志光说，新建议希望将援助长者的制度分成三级，他相信有部分长者到时会申请津贴而不申领综援，免除综援的负面标签。港股是开市无奈的，恒生指数最新是报紧19,345点，是升223点，国企指数是升紧150点，最新报紧9,369点。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的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局部地区有几阵骤雨和雷暴，市区最高气温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天气炎热，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是77%，紫外线指数是2，强度属于低。啲新闻同埋天气报道完。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 早晨啊，翻工时间去到早上嘅9:32，呢分钟啊继续有阿通同大家睇睇外面最新交通情况噶。好，望翻港岛区先吓，咁啊港岛告示打到过咧，现时龙尾湾仔运动场噶。另外隔篱快线跑马地同埋北角方向拍住去到后小斯嘅华润大厦啫。另外东区走廊落翻中环方向龙尾城市花园冇乜点短到噶吓。咁啊香港仔隧道过海呢分钟啊回复翻正常，落湾仔依然都系车多管道口，不过暂时未需要间封字噶。西区的干诺道西天桥落返中环呢，呢分钟就排返到临时街停车场㗎。九龙区公主道过海咁点呢，望到镜头啦，现时去到油站㗎。另外加士居道过海排返去果栏，咁睇埋加士居道向返油麻地方向啦。龙尾康庄道桥底，咁至于启德隧道过海呢，现时去到芜湖街㗎。另外东隧过香港收费广场依然都系车多少少啦。新界区两边隧道，私隧加埋大老山隧道出返九龙方向，现时都系正常嗰只㗎。CY 就帮下年轻人哎，起翻啲青年宿舍，等佢哋租住啦。但系咁啊，好多机下层咧，依然都系住紧板间房呀。唉，政府啊，成日话帮下佢哋三两年可以上楼，但系我唔明白啊，点解电视访问清佢哋，全部都系等紧六七年都未有声气噶？可唔可以帮咗佢哋先咧？唔该你吓。啊，我明啦，想俾啲优惠年轻人，等佢哋少啲上街系嘛？哦，明白了啦。好啦好啦，揸紧车，请紧记啦，保持警觉，安全驾驶啊！ DBC 数码电台交通消息，资讯最全面，活现在眼前。 风波再现，还声于民。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 姜太公封神你睇过未？东星粤剧团打破开埠纪录，封神榜首现香港，台柱御东星御玲珑联同139位红伶同台演出，勇破十绝阵，大破万仙阵，场面壮观，千载难逢。设有抽奖，送出法器天福寿消灾难。7月24至29号，香港文化中心大剧院演出，门票现已于各城市电脑售票网发售，欲购重速睇封神榜。 我对于香港的司法制度有信心，相信会有一日水落石出。 疾风知劲草，我一定呢以坚强的态度接受挑战。 麦齐光提出辞去发展局局长一职，在这个阶段我不适宜作任何的评论。 冇人会相信湖南当局这个调查，强烈要求中央呢还李旺洋一个公道。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民。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35， 我哋电话旁边咧就学文思潮嘅召集人啊，黄之峰嘅。早晨，黄之峰。 早晨，黄同学。 早晨。 我哋好似第一次同你通话，仲好似。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冇机会真系唔好意思啊！你知啊，你啊而家系呢个啊。呢排好红啊！呢排 唔好咁讲，唔好咁讲。 又俾阿老师拍台闹你，你走唔红都几难啦。不过老师话佢冇喎。嗱、嗯，你喺现场啊？你觉得究竟佢真系有冇拍台，或者净系举起只手喺度揈下揈下咧？ 我自己都系觉得有图有片有真相咯。网上面已经不断，大家喺网上面系会传阅紧阿余老师拍台嗰段嘅影片。咁、而且当时我望住阿余老师，我见到佢系将只手举高到差唔多两尺嘅高度，之后咧喺一秒嘅时间，佢就即刻将佢放落个张台嗰度， 即系拍到 嘅动作。啊，咁呢个动作系咪？是不是一个拍台动作呢？咁就请观众自行判断啦。 喂，之峰啊，嗱，讲到呢个国民教育呢，其实呢今日我唔知道你有冇睇到苹果日报啊天马蓝社嗰篇嘢啦。佢话其实喺曾荫权嘅政府呢嘅时候呢已经推行咗啲国民教育啦。老实讲又真系㗎啦，拨款俾呢啲搞啲教科书嗰啲真系唔系梁振英拨款㗎喎。咁喺前朝呢，即係而家讲曾荫权年代啦，咁其实就讲緊13日前嘅啫，唔係17日前嘅啫。嗱，当时大家都冇乜反应嘅，咁天马蓝嗰个专栏呢，就佢嘅分析就係因为大家对呢、這个曾荫权嘅政府呢有个信任，即係所谓 政务官治港，公务员政治中立，就唔系好在意。但到到梁振英治港咧，就因为梁振英咧啊又红又专，大家质疑系共产党员添啦，所以佢做咗特首咧，就对呢啲比较国民教育啊呢啲咁嘅嘢咧，就特别敏感嘅。其实呢个系咪你嘅你亦都系影响咗你嘅其中原因咧？ 我相信都有少少影响啦。其实国民教育科咁的确我哋汉文思潮上年六月成立嘅时候，咁当时都系阿曾荫权做紧特首啦。咁当时的确系仲系宣讲系呢间教育局嘅。咁但系其实我哋见到我相信近年大家对国民教育科啦呢一两个礼拜以嚟，市民对国民教育科不信任，主要一来就系源于阿教育局长吴克俭佢就冇乜料到啦，即系例如。有市民问佢就话：咦，社会上好大声音话要撤回国民教育科、哦，你点睇啊？会唔会撤回啊？之后吴克俭居然系答：我翻咗工两日咋，即系呢一种咁嘅答法啦。之后又同传媒讲话：国民教育科好，因为读学生读完之后，第时上大陆搵钱搵多啲，即系呢一种咁嘅商家思维。咁再加上就系话咁啱得咁巧喺梁振英上任之后一个礼拜内就爆出咗嗰份浸大嘅课程啦，即系嗰份话中国嘅执政集团系团结无私进步嗰份嘅文件。咁我相信系透过吴克俭局长，大家对佢嘅不信任同埋浸大嗰份嘅教材，去引致而家国民教育科大家都系非常之反对，唔系好担忧咯。 你其实我想问下你，你觉得呢，你同吴克俭呢有近距离接触啦。第一次呢就喺我哋呢度啦，咁佢就话我哋见到佢走出嚟同你哋即係交谈。 佢都好有礼貌啊，收咗你哋嘅系 面包啊嗰啲嘢，我哋对佢嗰感觉系几好嘅当时啊。咁跟住第二次呢就喺商台出现啦。咁跟住佢就 我哋揾咗佢好多日嘅咯，揾咗佢五日嘅嗰个礼拜系， 系嘛， 即系喺度闪你哋嘅。 终于第一次揾到佢就喺我哋呢度啦，继续埋讲啦。咁跟住喺商台咧，佢又讲咗啲人话咧，又令到啲市民啊系比较有啲印象嘅，就话佢作为老师咧，佢都唔会用嗰啲教材。嗱，当时其实你系咪经过嗰两次，一次喺数码港，一次喺商台咧？其实你会当时啊，唔系讲今日啊。你是不是对有少少好的印象呢？其实那时 候其实我又不会觉得有好印象。坦白讲，当然我一开始都会觉得就是说吴克俭局长在DBC 那里说他曾经是为六四流过冷泪，我这个都是觉得很惊讶的。但是坦白讲啦，其实睇返过往吴克俭喺佢未上任之前，佢爆出嗰个国民教科搵读完可以搵好多钱呢个伟论啦，到係好多传媒问佢国民教问佢点睇李旺阳事件，佢就话你问我人力资源嘅嘢啦，我唔会答呢啲嘢㗎。咁其实睇到佢真係冇乜一个好嘅传媒公关技巧，或者连官可能唔識打啦。咁但係就经过可能日日嘅追击，咁佢可能佢都要相对有啲应对嘅措施啦。 黄之锋 越嚟有进步啦。 我都系咁嘅意思，其实我话好嘅印象意思系改变咗少少啊，即系由好衰变好啲，你明我意思啊？我唔系话好印象啊。嗱，咁好啦，咁跟住佢就俾杨耀忠校长即系好唔俾面佢啦，就直接喝佢啦，即系意思话关你咩事咧？咁之后佢又改口噶咯，系咪咧？ 嗱，咁其实我 你讲你 讲。觉得我对吴克俭局长，其实我最失，原本我对佢印象都系一般嘅，即系极其量都系个商人嘅局长，咁都唔系真系染红得好劲啦。咁但系我最失望就系、是、上个前应该系前个星期五，咁我哋就去完商台就去追击吴克俭啦。咁咧当时咁即系佢就话想同我哋有个嘅会面嘅，即系同我哋有个嘅会谈啦。咁但係我哋何文思豪就話會談啊 ,ok 嘅，不過我哋希望公開會談喎、哦。咁你睇下可唔可以公開會談先，返去大家再傾下先啦。咁之後誰不知呢， 再要閉門會議係咪？ 係呀，誰不知前個星期五呢，吳克俭局長就自己同傳媒話我已經同何文思豪呢就會面達成共識，咁我哋咪覺得俾佢屈咗機囉。 咁、樣。嗱，講返呢個國民教育啦，國民教育嗰啲課程我哋大家唔接受呢、這個唔使講㗎啦。嗱，嗰啲國民小先鋒你對佢哋有冇認識呢？ 我国民小先锋呢个 terms 其实都系我上城市论坛之前一两日，我做下资料搜寻，我先发现到，咦，原来有啲旧嘢噶。咁起初我都会发现国民小先锋可能冇乜嘢啦，咁可能极其量 都系啲制服、制服、制服团体啦。 点知原来咧， 睇到就係話原來呢國民小先鋒呢係隸屬於呢個工聯會嘅，同埋國民小先鋒呢係會北上搵呢個共產黨小先隊係互相交換紅領巾嘅，嘩真係染紅到冇得再紅啦真係。 即係嗱，咁其實你就嚟開學㗎啦，即係仲有一個月啦。你哋開咗學之後啊，我想問下學民思潮嗰個去向呢。 其實學民思潮嘅去向就當然過咗暑假之後，其實我哋都會一直繼續咁活躍啦，因為其實我哋有唔少嘅成員都上咗大學，咁上咗大學就普遍係應該比中學得閒㗎嘛，咁係囉。 你讀中幾呀、你開學會？ 我而家中四15歲囉，係呀。咁 你諗住大學讀咩科嘅？ 我自己大學就希望讀呢個中大嘅政治公共行政系啦。 我知你會留返喺香港讀書嘅。 是啦是啦是啦。 我想问你，你昨天有没有看那个施政报告，即是我们叫施政报告的。 潘卢施政报告。 不是答问大会来的，你昨天 一开始拉布拉了20分钟嘛，他自己。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呢，你看完之后。 我当然我自己也是最关注国民教育那里，那他说这个不是他的四大政治任务之一。那我相信如果这个不是梁振英的四大政治任务，那他使什么在今个九月推呢，即是他明知道社会上面其实现在真的很不满的嘛。之前又爆这一两个礼拜是日日都在不断报道国民教育科的新闻，之后传媒又不断在找料踢爆，就发现原来国民教育科的拨款原来十年来呢就多成10倍，哇现在成6亿咁多的，年几千万的，又冇經過立法會嘅審批，咁到係我哋見到國民教科啲教材又越嚟越紅啦，我哋發現原來又越嚟越多嗰啲咩小先隊啊、國民小先鋒啊呢類嘅嘢出現，到係阿余老師拍台又引嚟社會上面嘅輿論啦，即係老實講，阿余老師即係一拍成名，佢唔拍嘅話，其實都冇咁多人去睇翻個城市論壇嘅節目啦。喺咁嘅情況下， 冇人知道邊個叫余以華啊？ 余以華老師，咁所以我覺得就其實而家社會個民怨咁大，特別係梁振英政府嘅民望都已經冇乜幾多剩㗎啦，咁佢仲要去硬推，或者吳克儉局長都係提出一個偉論，就係要先推行後檢討後諮詢，咁都睇嚟就係呢一個都好有機會係梁振英嘅四大政治任務之一啦。 好啦，咁我哋多謝你電話，得閒就揾你傾多啲偈啊！ 多謝你，多謝， 多謝你。 呢、這个 后生仔都有好多 后生可畏嘅，你叫做我啦。我哋已经有学文思潮嗰班啊小朋友，就唔系呢啲系大小朋友 中啦、 中朋友。咁我哋阿 Ron 又阿林同学，仲有一位咧喺英国放暑假翻嚟嘅啊，又、就、系、是、林同学嗰度系啊，姓林啲人都好巴闭嘅林，因为我发现咧物以类聚啊，因为你姓林咧就惹咗好多姓林嘅人走嚟呢度， 又关我事真系啊！你不如话林彪啦，真系啊！你真系啊！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 近年香港兴起单车热，想知点样先至踩得安全又开心，咁就要留意好玩星期天由前香港单车代表贺少伦传授嘅单车安全秘笈，逢星期日早上8点至10点 ，DBC 一台数码大声台好玩星期天单车安全秘笈，由 Champion System 特约赞助播出。Champion System 专业定制多功能运动服饰，系世界多支职业运动队伍同国家队嘅指定生产商。 一沓沓未睇完嘅免费报纸，一堆堆用完嘅即弃餐具，一个又一个只用过一次嘅胶袋，食剩嘅食物，唔要嘅家私，一张又一张用过嘅抹手纸，一层又一层拆开嘅包装纸，每日5972公吨嘅家居废物， 减废、重用、循环再造，你有冇做？ 风波里的茶杯，还声于文。主持郑京翰、林毓华。 9:46啊，咁啊，倾下啲环保问题啊。 琴日特首咧，梁振英咧、出席呢个立法会答问大会，咪派80亿嘅。 系， 佢咪之前咧，佢咪话佢作为新嘅行政长官，新人事、新作风。就要行政会议咧发挥咗个功能噶嘛， 但系呢个行政会议唔知噶喎，原来 今日有报章报道咧，原来行政会议完全唔知道佢做乜嘅，咁、所以佢咪讲一套做一套啦。嗱，喂大佬啊，你话重视行政会议，原来咧80亿咁紧要嘅嘢冇喺行政会讨论过嘅，即系呢个行政会原来又系废嘅。 唉， 呢个同学会嚟啫， 所以咧，即系梁振英讲嘢咧，真系唔信得过嘅。嗱，咁我哋而家咧就啊，我哋非常关注嘅其中一个问题咧，就沙罗洞啊，嗰、那个庵场啊，即系呢个骨灰庵啊，咁啊，本来咧就过咗呢个环境咨询委员会嘅环评嘅，不过咧，琴日佢哋咧又话要暂缓表决啦，啊，即系通过呢个骨灰庵嘅项目嗰、那个啊环评嘅报告。咁啊，主席咧林群星就话咧，大部分委员都关注项目会影响当地嘅生态，例如啊，有天然河道流经个发展嘅地点，喺佢哋嘅环评报告里边咧，未有评估对萤火虫嘅影响，于是乎咧就要求发展商提交补充嘅资料，咁环资会最快下个月咧先至再开会讨论。反对计划嘅地球之友啊，阿刘子峰咧。刘志峰咧对呢个项目咧最终获得通过咧就唔感到乐观。咁我哋而家电话旁边咧就揾咗刘志峰嘅，早晨啊， 早晨啊，郑生啊。 喂，你讲唔乐观嘅意思系话佢会起或唔起啊？我睇咗啲报纸，我都唔系好明。 讲清楚，即系对，即系话再如果发展商提交更多资料，而使到我哋环资会嘅成员咧，系释除我哋而家啲疑虑啊，好多问题咧，我觉得佢未必能够达到释除我哋嘅疑虑。如果环资会成员仲有咁多嘅疑问系佢哋解决唔到咧，环资会系应该系否决呢、這个环评报告。咁当然否决咗就冇可能可以喺沙罗洞呢个珍贵嘅生态价值珍贵高嘅地点 冻过水啦。 刘之峰，你即系意思咧，你就唔戥个发展商乐观？ 系咯系咯。 你以后讲系咪你讲嘅呢句说话？其实，喂，你又讲嘢都要要改善少少，唔好意思吓。 明白。 你应该话咧，我对于咧唔通过呢个骨灰庵嘅项目咧感到乐观。系、哎，大佬啊，你企咗喺发展商嘅角度讲，你搞到我哋拗晒头，吓亲人啦。 请咧，大班你系咪读呢句文字嘅时候咧，令到系俾明？《明报》嗰个记者或者个编辑系误导咗啦，佢咁样写啊嘛，反对计划嘅地球之友刘子峰对项目最终获通过并不乐观， 应该唔系咁讲嘢嘅，讲嘢就应该话咧，我哋对保存翻沙罗洞嘅天然环境感到乐观， 系啱嘅 ，positive 啲啊，大哥啊， 所以就话你系呢个报道误导咗你啊，大班啲文字都唔清晰啊， 梁生认咗，你唔好，你唔使帮佢兜，嗰个唔系梁振英嚟嘅，唔使兜咁多嘢，系就系唔系就唔系，你唔好当咗梁振英先啦。哥啊，你真系啊！而家唔好意思啊，而家啲人讲嘢咧，个个学梁振英咧，就我哋睇乜嘢都谂下究竟讲乜。 明解嘅。 喂，我想问下，点解嗰个环资会咧之前咧反而又支持嗰个地产商比较倾向啦吓？支持佢哋环评报告，而家好似改变咗嗰个立场，系咪都系因为公众嘅压力咧？ 就咁样讲嘅嗱，喺环资会第一次开会，嗰、那个初步嘅意见咧，系唔可以等于系话最终即嗱，之前系喺环评小组所倾过嘅、睇过嘅嗰、那个初步意见咧，唔可以等同环资会最后即系个拍板系即系支持定反对啦。首先搞清呢一点先，喺环。这个环评小组开了会之后，其实很多的关注团体呢都有继续是提供更多的资料给到环资会所有成员去到参与。那我们再看多些资料，其实即在争议上有几样东西，譬如说是环评报告里面就讲在那个要起庵场的地方呢，其实就他说是啲，譬如话不是湿地嚟嘅，是啲比较是一啲草本科的植物，是多啲草，亦都唔系好多大树嘅。咁所以环评报告所描述咧，就系话喺发展喺啲生态价值低嘅地方，但系有团体去真系 近来去是六月份今年去再睇清楚，就是有啲溪流嘅，有几个溪流嘅一路喺就係发展嘅地方嗰度有发现，亦都有系一啲珍贵嘅鱼类品种啊，又有蝌蚪啊，又有金钱龟啊，金钱龟呢啲系即系珍贵喎，要保育㗎喎。 係啊，好贵㗎，一隻几万蚊㗎。 即系、珍贵嘅嘢系要是保育的，同埋有发现好多萤火虫，呢啲都是珍贵的品种，在环评报告呢就是没有清楚列出来。首先这个 point 我们看到就是说，环评报告如果是一些资料性的，即是 factual 的资料性呢是失实的，不正確不完全的，其实已经这个是不符合环评条例的那个最基本要求。即是你发上张叫个顾问写啲唔写啲，喂咁你就叫我哋委员去审视，跟住睇即係要唔写啲，即係睇唔到嗰啲嘢，咁唔到我哋去批嘅时候，如果我哋傻更更係咁多唔问批落去，咦最终我哋係把唔到关，就保护唔到呢、這个沙河洞呢个珍贵嘅。 啊，个顾问公司系咪过往都有做类似咁样嘅系评核报告嘅？ 有呢啲顾问公司，即系都几多系受聘于唔同嘅发展商。 系啦，嗰啲都系，总之个客叫你做乜你就做乜噶啦。总之搞掂佢，过到呢个环资会就交到差噶啦。 过到关就神仙噶啦。 咁其实你觉得环资会嗰个组成啦，你都系委员嚟噶。呢、這个唔知你方方面俾啲评价，你觉得大部分佢哋系比较保守啊，又比较进取啲咧喺环保嗰方面。 你讲委员方面 啊，委员方面嘅组成啊， 就嗱咁样讲，委员组成就嚟自又有大学，又有商界，又有环保团体。咁我只讲相对嚟讲咧，当然即系如果系环保團體的成員好像我本人這樣， 就比較進取， 對環境的一些的要求啊，緊張的程度呢相信是緊張過譬如其他 的委員的，相信一般來講這個只是一個比較上，即不可以說絕對。所以我們就我特別是多聲氣多問題，咁亦都即係有啲嘢係好明顯，佢話呢個係屬於嗰陣時廖秀東局長啊，以前啊環境局長喺2004年呢已經係好清楚定立一個叫做即係私人同埋嘅商人同埋即係 PPP 啦，嗰個 係啦係啦，即係公司型嘅一個個發展嘅去呢、這個管理政府呢就揾咗12笪好珍贵嘅即係嘅地方喺香港各个地方，咁除咗米埔係排第一，沙羅洞其实就排第二嘅，咁好有保育嘅价值。咁嗰度讲到明就係话要发展呢啲呢，要符合呢个 PPP 嘅原则，就係话发展嘅地方呢係要属于一个私人拥有嘅土地。而实际上佢而家画嗰个图呢是着咗咧，系 官地嚟 嘅，九成系属于政府嘅官地，只系一成系佢私人嘅拥有嘅地。嗱，呢个已经系同呢个 即系违反咗个原则啊！ 政策上个原则上咧系有好大嘅出入。咁即系我哋撇开话，如果睇环评就系一个好技术上嘅嘢啊，啲物种啊，你讲唔讲得到啊？点样保育？但系再退一步睇整体，我哋环资会要是推动或者是要那个大方向呢，就是说是依据这个新保育政策这些原则去保护我们的环境的。那如果你这个提出来这个的 proposal 这个建议都不符合这个基本原则，喂，那环资会这个大会我们不是只是看环境这么窄这么狭窄的范围的，喂，我们看大一点，喂，你成件嘢都唔符合大政府政策，咁你拱上嚟叫我批，我又觉得即係拗晒头啊，系咪我哋批咗係好有问题啊咁样。 委员有冇去到实地睇过㗎，定係只係凭住嗰个所谓专家嘅报告咁就去做一个决定呢？ 各有嘅，即係委员又有喺唔同嘅时间去讲， 亦都有唔同嘅即係環保團體嘅專家，亦都提供有video 有相片講解。咁我哋其實都聽係兩方面嘅意見啦，亦都聽環保團體 concern 嗰啲嘅 parties 嘅意見，亦都聽即係當然發展商佢所講嘅意見。咁啊兩邊都聽，咁即係有個持平嘅態度。 即係聽我哋咁講，我哋安樂啲啦。即係喺下個月你哋個委員會開會，就比較傾向咧唔批准佢哋嗰個環評報告嘅。 我唔敢即係好似估賽事咁估，但係即係我只可以講覺得即係都大部分嘅委員呢係對現時嘅環評報告所講嘅嘢呢係好有保留，好有 保留。如果你哋唔接受嘅話呢，政府係唔係有你哋嘅啲建議有冇約束力嘅呢？ 嗱環諮會係一個講到明都係一個 諮詢架構嚟嘅啫。 諮詢俾环保署长一个建议， 即系好似古諮會咁，其实你建议咩咧？如果政府一意孤行，你都奈佢唔何噶咯。 你咁样讲系正确， 绝对正确， 绝对正确嘅。但我哋只系建议，我哋冇一个即系话我环諮會， 即系冇一个法定嘅权力嘅嘢吓。 我哋个决定唔系等同嗰个 final 最终嘅决定，最终决定系落喺环境保护署署长嘅手中。 变咗佢就系一个政，到时佢就要作出一个政治决定啦。 系啦，即系如果佢如果环諮會话 reject 咗吓，唔同意嘅报告，如果最终佢话署长话我批出去工程许可证咧，咁呢个肯定就系一个政治决定啦。即系如果啊，呢个假设性啫吓。 好啦，咁啊多谢电话啦。 我想问点解佢哋可以讲一个又话一个非流动嘅水坑，而实际一个天然嘅河流井，点呃到人嘅咧？又真系啊！ 系顾问做乜都得噶，林旭华你啊，真 有 今日第一图片。林旭华，你今日第一次做顾问，你真系 嘅真系有出入嘅写嘅文字上。 好啦，多谢你电话啦，我哋节目时间都差唔多。林旭华，你今日第一日做顾问咩？顾问啊，你谂下，你成日睇啲报告，今日咧就话俾你咧食鸡蛋有胆固醇，听日就话俾你食鸡蛋有益。今日咧就话俾你食朱古力食得多唔好，后日就话俾你食朱古力可以防牙。喂，顾问就系个客叫佢做乜佢就做乜噶啦。嗱，有听众就话点解我哋唔访问嗰个余老师啊？余老师见个鬼都怕黑啦，尤其是佢间学校啊，圆圆学院石围角小学，同佢划清界线添啊，佢仲够胆同你讲电话？但避得就避啦，不过唔紧要，我哋会继续咧。啊！追击佢噶啦，即系如果揾到佢嘅，喂，佢梗要交代下啦。喂，唔系交代咩？就是、个国民先锋队个小先锋啊！我哋好想知个小先锋究竟系咩东西嚟嘅啫？系咪等于香港红领巾啊？正话你听到啊，我哋老友记话佢同翻去国内啊，同啲红领巾交流，交换红领巾嘅，你听到都脚软。我话俾你听，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请大家听呢、這个。风骚啊，真风骚！ 香港航空，香港人嘅航空公司更年轻，很香港。而家时间系上昼十点。 香港航空每日三班直飞上海，快啲上 HongKongAirlines.com 订飞啦！